意思意思，我又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种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二风骚又快活，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鸭仔。 大家好，我是小羊羊。今天鸭仔前面不知做什么事，一回到来已经赞了我两次了。 大家好，我继续是马老师， 对唔住，我打翻佢个问题先，我打翻佢个问题先。我今日痛改前非，系咪？由今日开始嘅话， 但 我会做， 今 我做运动员嘅跨跨团，好唔好？ 跨跨团， 乜嘢我都话。 但我会， 好叻啊！ 但我会做你嘅八百拳，因为你赞咗两次，但我已经攻击咗你两次啦。今朝， 救命啊！你继续攻击我，我好开心。 嘈够未啊？ 冇啦，我嚟嚟嚟，我痛改前非。 因为马老师有咩问题？有咩问题？ 继续主题作业， 主题作业， 我唔想你荒废。 边个方向？边个方 向？ 出题 两个中文字啫， 两个中文字， 哈 哈哈个哈，系啦，一个口一个诶 合，口合哈尼 尼啊， 哈尼系系 哦， 哈尼 尼姑个尼 系 啦，哈尼咩意思？呢个语文科如果唔识嘅， 系咪潮语嚟噶？ 潮潮地啦， 哈尼 唔识嘅，同我抄二十， 哈尼 啱啦， 哇， 好叻啊！你是咁以提我少少，我才估到噶。 好啦，好啦，好啦，周神，周神， 咁要考我哋？ 我罚抄，我罚抄。 喂，嗱，听日咧就 DSE 放榜啦， 系， 加油， 加油，加油 啊！ 加油啊！ 平常心。 骄阳啊，十点十六分，雷暴警告有时候啦。今日十一点半，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2%。无论听日大家得到嘅成绩系好或者系未如理想，都唔紧要噶。最紧要继续努力，人生漫长，一定有好多好嘅东西等住你。 明亮， 剛才呢我聽到晨光的主持人呢你講緊當年嘅你哋等放嘅心情喎，其實你哋仲記唔記得㗎？ 我記得。 你記得㗎？你近啲係嘛？ 係， 但我都記得喎。 咁喺呢度一定我近啲啊！呢間房入面 記得嘅就講。 我嗰陣時咧，我考兩次啦，第一次會考，第二次高考啦。咁我記得我考會考嘅時候咧。其實我考嘅時候我係唔緊張嘅。我喺入市場咧，我當好似平時做練習咁樣，因為相對會考嗰個程度又比較容易啲啦。咁到我放榜嘅時候，我都 唔太緊張 嘅，因為我知道我嘅成績大概係點，即係但係我有個即係有少少可能5% 嘅一啲預期就會覺得，哎呀會唔會突然之間 好彩 或者三十分咧咁樣，即係有啲咁 嘅 不切實際咁嘅預期， 唔係 咁有諗過嘅，咁但係主要有嗰個成績都喺自己嗰個預期範圍入邊啦， 即係好好啦，係咪 OK 啦，咁又 至少唔使擔心啦，擔心咩啫？係啊，都考咗咯。 咁之後到 A level 咧，反而就緊張啦，因為 A level 我嗰陣時可能即係。中六中七温书啦，有连续几个月是失眠的。 几个月 为什么 因为就是紧张。 想考得好。 而且太真的我一睇返呢是太多嘢读了。是根本读不晒老师都话你放心啦我哋是不会教得切书的。even 老师都这样讲。咁但是而家 DSE 嘅考试好咗好多呢又 cut 咗好多 syllabus 啊。咁到放我记得我考化学科嘅时候呢因为化学科真的有好多嘢读。啲录试呢可能由呢度动到去咁高。两年。 只能够揀嚟读㗎咋。 是啊我之后考完嗰一刻咧，咁嗰個老師嚟收卷咯。我一第二份卷嘅時候，我係流咗一滴眼淚出嚟，因為真係好辛苦， 好韓劇， 係啊，真係好辛苦。係 啦，得一滴啫， 係啊，即係一滴眼淚， 多滴都冇。 之後放榜嘅時候就會都緊張嘅，因為真係A level 嗰個可以變化嘅，即係好多同學以為自己考得好，點知考得好差；以為有啲科目考得好差，點知考得好好。即係嗰個 A level 嗰個結果咧，係比較係變化好大，係比較估唔到，所以 A level 就會比較緊張啲。 哦，係啦，我諗翻起嗰陣時，我考呢、這個我仲叫 school cert 咧，中學嗰、那個。form five 嗰個咧，其實咧一切如預期都係咁差咯，即係因為我自己都估自己應該考得唔係幾好。我成個中學咧都讀得唔係幾好嘅，咁啊係得呢個中文、英文即係語文好少少啦。咁啊攞咗一個，如果大家仲記得嗰個名叫光頭啊嘛，叫咩叫光？你知唔知叫光頭？ 我唔知啊， 你唔知啊嘛？ 冇 credit， 乜都冇，即係全部科目僅僅合格， 即係 A、B、C 係叫 credit 噶嘛嗰陣時。 係啊，咁乜嘢都冇，攞個光頭咯。咁係啊，即係其實都幾唔開心。不過就冇辦法啦，咪又繼續去即係諗下嘅方向 啊！ 但我想問你嗰陣時， 光頭咪直髮咯， 好笑咩？ 光頭啊！ 笑啊！我笑咗， 我笑啦！好笑， 咁你要重講下先。 大件事， 光頭已經冇髮根嘅啦，冇髮根直唔到髮㗎。喺你未光頭之前就要直㗎啦。 有智慧，你知唔知點樣直髮㗎？係 啊， 後 係 啊， 頭髮後邊嗰 係啊， 整啲出嚟㗎。 咪係咯， 算啦，冇講呢啲。 係， 馬老師記唔記得？ 冇咯，唔講得唔得？ 但係嗰陣時你有冇補習㗎？ 冇，我哋冇嘅，我冇， 即係冇大型補習社。 冇嘅，屋企其實都唔好理嘅，佢會覺得個讀書係你自己嘅，讀得好嘅你自己，讀得唔好嘅你自己。你去放榜也好，去叩門揾學校也好，完全唔理嘅， 係 自己搞掂。係啊，冇錯。 喂，但我唔知咧，補習都係一個個人嗱。其實我嗰時有個補習老師咧，即係知我數學差嘛，專攻同埋冇補嘅，最後咪又唔合格。我唔係話佢唔好，佢好耐心，但唔知點解你有時啲嘢咧，你唔識就係唔識，即係你好似 未開竅。我真系觉得 骨头路咁行嚟行去都系撞， 同埋我觉得 有啲窍系呢一世都唔会开嘅。 系啊，真系啊， 做人都系啦。你咪觉得人点解今时今日都仲系咁嘅？惊 死人，惊死 人，咁嘅未开窍咯。 系啊， 唔系我讲真噶，因为我哋嘅大脑嘅发展咧，系真系去到某个岁数，佢先至会系最精某一样嘢。你冇能够逼佢，就系喺佢未成熟嘅时候，佢会去理解有某啲嘢。我最近我睇咗本书，佢系讲紧呢一样嘢。 好，好嚟唔讨论啦。嗱，今日咧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来自一个日本嘅電視節目，我睇完之後咧，嗰個受訪嘅女仔嗰個心態咧，我就諗會唔會真係咁嘅咧？咁樣咁大家就 好威啊！睇日本節目， 佢睇好多日本嘅節目，佢唔講俾我知。 你唔睇嘅咩，馬老師？你冇 睇 日本嘅咩？你睇邊度㗎？ 你有冇睇啊？ 我睇過扮嘢， 睇 過 啲咩 嗰啲嘅。 係啊，扮嘢嗰啲好正氣嘅， 嗰啲冇扮嘢嗰啲， 扮咩啊？佢哋扮夫妻啊！ 扮夫妻。 扮好人 我想问大家嗱，佢咧最主要咧就系访问咗一个剃诶，大家知道 Chanel O'Connor 啦，即系咪剪到成个头光晒？ 剃光头嘅女生。 呢、這个日本嘅女仔咧，年轻吓，佢又剃光晒之后咧，咁喺前面留一鬓，即系一执仔，其实咧， 河童头咯， 就好丑样， 即系河童头系嘛， 系丑样嘅。 有冇相啊？ 好丑样，一阵间俾你睇，好丑样嘅。第二，佢戴咗个平光眼镜，更加丑样。立眼咧，你真系以为咧系一个男仔嚟嘅。 关你咩事啊？ 点解佢要咁？你覺得點解佢咁？唔係，係點、 哦？或者覺得自己危險啊出街？ 可能有 cancer 有疾病， 完全同健康無關。阿馬老師， 唔係佢一定唔會係，係如果佢咁講，我仲要 係就翻屋企人一齊咁啦。 完全 唔 係，反為阿 Yu 個答案咧近啦。 因為你係咩我講咩啊？ 驚危險咯，出街出夜街嘅時候真係危險噶嘛，扮醜樣，咁咪唔會覺得冇人攻擊自己咯。 佢咧 其實好醜樣，你唔需要攻擊我。 其实其实佢就唔系惊危险，佢话咧，佢俾张相过记者睇啦，咁以前因为太靓啊，佢觉得好烦啊，我心谂女仔 狂风浪蝶 系啦，不停俾人骚扰啊，又搭讪啊，又跟住啊咁啊，佢宁愿咧自己有咁丑扮咁，我心谂女仔。 咁 美貌，美貌唔係一個， 我覺得冇分男女嘅。 你自己 呢一度最有資格講嘅。 係啊， 你會唔會咁？你會唔會？ 你會唔會噶？ 剃光個頭， 自然唔係啦。 戴個馬老師黑框眼鏡。 但我驚咧，就係佢咁樣做，佢都靚。 但 係 唔 係，咁就死啦。 即係你信唔信啊？首先你信唔信？即係會唔會有人真係？ 我又未去到咁極端，但我嗰陣時咧，我唔係話因為覺得自己靚啊，我嗰陣時中午咧。咁啊成績 OK， 你嘅回頭率係高嘅。 咁我就轉咗去另外一間專攻預科嘅書院，中六。 咁 咧我就咁我開學嘅時候咧，就同自己講，我要專心讀書，唔好搞男女關係，即係唔好。 都話你個人亂 嚇， 之前都冇，之前都冇。 咁 但係即係驚 佢專執你啲 位嘅 專 執。 都唔係咩？佢做咩無端端入咗間學校 因為你去咗新環境，你好即係又會有好多同學仔啊，係啦，又會有啲新嘅女同學啊咁樣。咁你會驚自己會一陣他著咗愛火花，你就放 點咧？ 咁咧我就咧真係 唔濕自己， 真係買咗個馬。老师嘅粗框眼镜，真系戴咯，主要就令到自己个样系读书啲，咁就 有冇用啊？有冇用啊？ 挡下啲 桃花煞， 即系咁样 咯。桃花煞 系咪啲师傅叫你咁做？ 又唔系噶，自己嘅就自己谂噶。 吓，咁唔 OK 啊？ 即系得个 symbol 提自己嗱，我戴呢副眼镜，我就要努力读书啦。 我又想问翻 重点啦， 我又想问翻马老师，佢都问嗰个问题，未戴之前你系咪好多桃花煞噶？之前？ 我 系啊，如果唔系你使乜专登做呢一样？有本 唔系啊，即系想提自己。 你系咪一样执住佢呢样嘢就 想提自己啊？ 本来无一， 所以睇唔起 佢。你讲就得， 本来无一物。 即系我唔系话因为觉得自己靓，所以我要要点样？ 你想有个仪式感， 主要有个仪式感，冇错啦。我以 前 见到呢副眼镜，我就努力啲读书，唔好同唔好谂 话俾你听 儿女私情。 马老师到而家都系呢个心情，佢惊女仔追佢嘅，所以佢到而家戴呢个黑框眼镜。佢烦咗几廿年啦， 系咪啊？ 你唔能够代表佢，你自己讲系啊，系啊，佢唔系你嘅辩护律师，唔该你自己讲翻，你自己自辩，你自己 自辩 咧。唔系我，因为其实咧我。戴呢啲粗邊眼鏡咧，係有一個朋友 話，文人嘅感覺係咪？ 係啊，嗰時雷雨陽佢話：，哇，喂，戴呢啲好幾好睇喎， 書卷味 係啊， 你係嘅，因為你個面長 啊， 你要有翻個嘢，係啊，掟翻勻佢，所以你個眼鏡有翻咁大。 咁你答翻重點 係咩啊？ 你戴咗個眼鏡 有冇用？ 係啊，有冇用？ 有，我以後見到即係去廁所照鏡，見到努力啲讀書。上堂努力， 佢系揾嚟提自己啫，佢唔系揾嚟挡啲乜嘢。 唔系，即系主要挡乜都，即系唔系就系一定系女同学，即系主要挡课外活动啊，挡睇电视啊，挡打机，主要挡一切同读书冇关嘅嘢。 见 亲呢份嘅就努力读书。 系 阿 Yu 仔咧，喂，你身边都有啲靓女噶，你见到佢哋，我唔相信真系靓女会觉得呢样嘢好烦啊！佢哋唔系应该呢个叫 happy problem 咩？即系觉得哎呀，好多男仔中意，唔系嘅咩？反而仲希望将自己颜值降低。 你点解唔问我啊？你咩意思啊？ 靓女啊 嘛， 靓女讲。 你 是 靚女啊？ 你覺得咧？你覺得靚女會唔會咁做 啊？你覺得靚女會唔會咁做啊？靚女嘛， 好 high 喎今朝。 嗱，我會覺得嘅就係話靚女，我身邊啲靚女啊，反而係咁樣，就係知道自己啊，應該咁樣講，真正靚嘅係唔知道自己靚嘅。 哦，咁有智慧。 真係嘅，真係靚嗰啲係唔知道自己靚，係有氣質嗰種靚。我講嘅有氣質嗰種靚啊，唔係好學或者係好外表嘅嗰種靚啊。我覺得我喜歡嘅女仔嘅話係唔知道自己靚嘅。譬如可能譬如林青霞姐姐吓，因为其实由细到大我都系咁嘅样噶啦，咁佢真系靓啊嘛，佢由细系靓到大嘅时候，佢唔会特别觉得就系原来我系咁靓噶，你明白我讲紧乜嘢？呢啲就叫做真嘅靓啦，佢系靓到嘅就系timeless 嘅。 系啊，佢由细到大都已经系咁有气质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紧嘅就系话突然之间唔知因为啲咩嘢，突然之间可能喺十几岁嘅时候佢发育佢就开始靓嘅。咁嗰啲嘅话，即系可能会比较 aware 自己嘅有某啲可能打扮啊，又或者系多唔多人追啊，或者亦都好享受呢啲嘢添。我就觉得嘅就系唔可以一糟糕打晒一船人咯。吓，我只系觉得嘅就系每一个人其实佢生得靓唔靓，佢会点样去对待自己美丑。而帶俾自己的好處，我覺得是每一個人都不同。 但係如果對啲陌生男仔嘅搭訕咧，通常女仔咪唔中意嘅，即係覺得好煩。 唔中意，睇下邊個咯。 唔中意啊，馬老師。 即係佢搭訕梗係 OK 啦。如果係咁就唔會咯。咁所以嗱，就咁講啦。我答到你的問題。 喂，我問路你好唔好？ 跟住我答到你嘅問題啦。我答到呢個問題嘅就係好可能呢一個女仔一路搭訕嘅人嘅話，都係一啲佢唔喜歡嘅人，所以佢覺得係一個騷擾。That's why 佢就會覺得我不如整到自己唔好咁靓，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佢就话好好咁样去揾一啲自己喜欢嘅人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争取再次入主白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晚现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包扎住右耳，在他早前宣布作为竞选拍档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陪同之下，与部分在场人士握手，现场传出欢呼声。特朗普没有发表讲话，只是一再讲多谢，其后与曼斯坐低。特朗普日前出席竞选集会期间发生枪击案，他的右耳受伤，在特勤局人员护送之下离开演讲台，到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并无大碍，同日出院。党代表大会为期四日，已经确认特朗普获足够党代表人票数，正式获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预计他将会在大会最后一日接受提名。他早前在社交平台宣布与现年39岁的曼斯拍档出选。一名9岁泳手早前因为泳会级别问题未能够参加本地锦标赛，中国香港游泳总会执委会开会之后决定容许对方以个人身份参加芬陵游泳锦标赛。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关注今次事件，期望泳总、港协暨奥委会同相关代表开会时务实协商沟通。他又提到，港协暨奥委会正系探讨优化机构管治运作及制度管治守则，会喺今年之内公布检讨结果。李家超期望有关检讨结果尽快公布，让守则更符合推广相关运动同协助培训运动员嘅目标。 有關於泳總今次的事件咧，我哋係關注嘅。政府每年花好多錢去經過各個體育會咧，去推動體育活動，協助培訓我哋嘅運動員。每個運動會都需要係以推動運動發展同埋運動員嘅培訓為佢嘅最終目標。喺分配資源同埋安排比賽方面，每個體育會需要訂立一啲資格同埋規則，我哋同意係有呢個需要嘅。但係如果發現有需要改善嘅地方咧，係應該以務實同埋負責任嘅態度去處理。這個過程係需要大家溝通協商，探討任何優化嘅可能性。我都知道泳總即將咧會同港協暨奧委會以及相關事件嘅代表咧係會面。我希望他們可以以務實和協商溝通的態度去處理事情。而港協暨奧委會在2020年已經成立了一個小組，探討機構管治和運作的一些優化，以及去制定一個機構管治的守則。我知道他們會在今年內公布他們的檢討結果。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本周后期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98跌217点，总成交金额36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07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34.5跌1.55，腾讯控股384跌6.2。盈富基金18.34跌2.4，恒生中国企业65.16跌7.8，阿里巴巴75.75跌9，美团117跌2.1，建设银行5.58跌4仙，中海油22.65升1.5，港交所242.2跌5.4，友邦保险53.85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6，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9，人民幣7.265，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日經平均指數報41399，升209点。港金报22600升1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76，卖出24.18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噶，就系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公主道去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噶，就系、是、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对出，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朗下村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下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头先咧左转翻去丁九桥嘅支路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但系近住左转上去丁九桥支路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喺新界区啊都系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都是正常啦。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啦，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咔咔咔，陪你 DSE 放榜。 放榜了，家长不要太大压力啊，因为同学仔已经尽了力。 DSE 放榜了，家长们在这段时间你们对小朋友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总之大家加油。 家长们，仔女已经很辛苦了，请他们吃大餐啊。 给多些爱和支持他们，他们一定会走到想走的路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打打气。 拔河又怎只是斗大力这么简单，一班不怕辛苦勇于坚持的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的友情、梦想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嚟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呀。 好啦，10:41回嚟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天气呢就都系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又到今日11:3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10:20已经生效嘅。讲紧做演员呢，好多时呢好多人话最大嘅满足咁咩，就係过下人哋嘅人生，做下另一种嘅人生，过下另一种嘅生活，着下唔同嘅打扮。咁我知头先讲呢，阮仲仁呢扮咗呢个 系可以分享 下 闪灵妈妹。因为上个礼拜咧就诶，之前咪讲上 acting course 嘅上演技班，咁演技班嘅老师啊 Olivia 老师啊殷永培老师咧，咁佢系生日，咁其实好搞笑，那个生日 party 咧本身就我就出席唔到嘅，因为有啲工作拍摄，咁点知改咗期，最后我就即刻临几日之前就报名，喂有仲有冇位？咁佢话有，咁去到嘅时候咧，咁其实佢个助手咧，咁佢就 send 咗个 details 出嚟，就话呢个 party 咧其实有 dress code 嘅，就系扮呢啲电影嘅经典人物角色，咁我就心谂， 你好似讲过话，你好似讲话走去啲王国允啊嘛，周周国允啊嘛， 系啦，咁其实咧， 我最中意呢啲噶， 咁其实咧好搞笑，殷永培老师咧，其实佢就唔知道有 jazz cook 嘅，所以成大班人去到呢个 party 时就 surprise 佢。佢一见到我同埋另一个朋友仔扮闪灵个妈妹咧，佢都呆咗， 系啦，真系好出色， 系啊，因为好靓， 好认真啊，化得 咁重。点解会谂到呢个造型咧？因为我谂嘅，因为咧另外个同学仔咧叫 Brandon 啊，咁佢系。都是拍網絡平台一啲飲食嘅片都好出名嘅，咁佢係一個外國人嚟嘅，但係佢中文係非常之流利，佢識睇識寫添嘅， 好叻㗎， 好勁㗎， 佢 真 係揾啲嘢食你都唔知喺邊 啊！佢啲有 真 好多 slang， 好多廣東話嘅地道語佢都識嘅， 好中意香港人。 係啦，咁佢係外國人啦，我見到佢我就心諗，咦可唔可以同佢一齊扮咧？咁就即刻叮一聲就。叮到啊閃靈媽妹出現喺個腦海入面，咁我點樣 send 俾佢睇？佢又好中意喎。 我覺得難得一樣嘢嘅就係佢胡鬚邋遢咧，你明唔明？ 係啊，佢問使唔使剃鬚？ 千祈唔好剃啊！ 我就話你千祈唔好剃，就係露埋啲腳毛啊、鬚啊，嗰種反差先好嘅。 擺到明嘅就係男人扮女人。 咁嗰晚就其實就有好多好好嘅經典人物扮嘅， 例如咧， 包租婆啦，有 少林足球， 邵牙珍係咪？成咩叫紅白藍膠都有把場戲嘅邵牙珍 啦，嗰個係。 林亞珍。 阿林亞珍啦，咁即係有讓子彈飛嘅一啲有啲人物角色漢奸啦。 好犀利，讓子彈飛都拍到。 又有誒死亡筆記嘅 L 啦，係啦，咁所以大家都 認真喎， 玩得好開心嘅，咁我哋都攞到呢個最佳造型獎。 你啊， 唔該啦， 我哋嗰做 都有啦，真係實至名歸。 咁又整完個整個裝扮咧，咁又特登揾化妝師嚟幫手化妝啦。咁梗係唔好嘥啦，即刻啲朋友話：喂，唔好嘥落樓下嗰啲街度誒影翻相，影下相拍下片先咯。咁就擺咗啲 social media 平台，大家嘅反應都幾開心。 梗係啦，係啊， 係真係好開心。 喂，我就 係好認真啊！我連玩都認真噶啦，係啊，真心真心欣賞嚟。 我一開始以為啊，我一開始係以為係阿邱永培老師佢特登諗呢個 topic 出嚟嘅，咁諗住老師諗個 topic， 咁梗係要全力支持。點解係佢嘅助手諗出嚟？咁佢話想俾個 surprise 老師，所以老師嚟到佢都唔知。 嗯，咁一個人咧應該好得人錫。 系啊， 即系佢生日嘅话，大家都会想尽办法去令佢开心。 系啊，咁佢都有教咗好多同学仔，咁上佢堂又好开心。有机会一齐上啦又。 好，好啊。 即系唔系，我又想分享下。 我惊你 买嗰啲造型嘅时候啊，因为我又女装打扮啦。 真系比 较 惊嘅，你真系买校服裙。 系啦，买校服裙咁一个咁。紅豆豆嘅男生去走一個校服好啊，唔該有冇一個校服裙啊？ 所以你嗰個係嗰啲姐姐啊？ 姐姐嚟嘅，咁佢話我要最大校服裙，佢話邊個著啊？我話我著啊咁樣，咁佢啲啊隻眼神都打量下我先嘅。我話係咁樣嘅，因為我哋要參加一個派對啦，總之造型派對，所以就會咁樣。 佢驚啊！佢以為你係翠絲啫。 佢以為我係啦，佢以為我翠絲。 我覺得冇乜所謂， 真 係 冇乜所 謂，係啊。 咁買假髮嗰度又係咯，即係我有同埋假髮好難買嘅，原來香港。 點解咧？ 因為我揾唔到啲鋪頭，我行咗嗰一日。 好貴，好貴。 唔係， 睇你揀 真人嘅頭髮就貴，真人嘅頭髮 幾千蚊一個假髮都有， 冇錯，好貴。 但我買嗰個200蚊啫，係啦。 你唔使啊嘛，你揾嚟玩啫嘛。你講緊幾千蚊嗰啲，你知唔知可以洗啦，可以電啦，可以剪啦，可以梳啦，嗰啲就幾千蚊啦。但你唔需要啊嘛。 係咯， 係啊。 咁之後買夠行咗四個鐘頭，點知我行咗四個鐘，我真係行唔到啦，好攰啊。咁我打俾我化妝師問，喂，其實你知唔知邊有假髮？佢話：我梗係知啦，邊度啫嘛。之後就即刻去，點知就仲未生就買咗啦。早知就打俾佢。 喂，你 我都覺得真係有做節目乞衣㗎。 係啊， 我琴日又係出現咗啲咁嘅事。 係 啊，買咩啊？ 件事就係咁樣嘅。你未到落？ 好啊，嗱，因為咧有一位前輩啦，咁我就睇咗佢有一個 YouTube 嘅 channel 啦，裡面咧就教人哋咧用一個即係好平嘅方法咧，就係自制面膜。我覺得佢就係有啲道理嘅，因為其實我曾經好耐之前已經聽人哋咁樣講過，我就不妨我都可以試一試。咁跟住咧我就走去，但我發覺佢就係自己屋企冇嗰啲嘅就係齋係嘅面膜紙。咁我就唔知道究竟叫咩名，我就不定。咁打上去洗面膜紙，佢一定係話俾你聽嘅，就係嗰啲就紙面膜，係咪？即係有曬唔知咩有 collagen 啊咩？我唔係要呢啲啊，我係要乾嘅面膜紙啊。跟住咧搞咗幾個鐘頭。 普通賣化妝品嘅鋪頭有得賣 嘅 喎。 就係冇，我琴日去嘅時候佢就話賣曬，跟住我買唔到啦。咁我翻嚟嘅時候，我就要喺嗰啲就係網站嗰度，我就打面膜紙嘅，就不停咁出呢啲咁嘅嘢啦。好似你咁樣，我搞咗成三四個鐘頭嘅話咧，一張都揾唔到。咁我就話，豈有此理，我真係好嬲。跟住我就問俾打電話，唔係我係話 WhatsApp 俾一個嘅，就係 佢鋪 A4 紙得唔得啊？ 我有諗過，你知唔知？我真係有諗過，用 tissue 得唔得啊？或者用嗰啲。或者是 kitchen towel 得唔得啊？系咪啊？ 保鲜纸会 保鲜纸唔系嘅，佢要渗落去，你要渗落去，系啊，佢要隔住啲嘢，即系要隔住你块面之后，我用嗰个面膜纸隔住啲嘢。 过滤纸 系啦， 你成日 coffee 冲咖啡嗰个 嗰下我都有谂过，但系嗰个太细啊，即系如果我要整嘅话，铺我块面嘅话，可能有成四五张。咁跟住我又谂紧，我就如果系嘅话，点解唔去问一啲嘅就系化妆达人咧？一打个电话佢就话傻佬，嗰啲唔系叫面膜纸啊，嗰啲叫压缩面膜纸啊，即系争压缩呢两个字啫。呢一个就系佢哋嗰个 hashtag 啦。咁跟住佢就我啱咗嘅话，一打啱咗就哇，原来好多地方都有，系啊，咁样咯，就即刻买。 咁样有冇整到啊？ 我而家暂时未搞啊，我而家整完之后我好嘅话。再同大家分享， 好 啊、我觉得真系唔错， 正 系啊 ！DIY 面膜。You got away and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当年的心路历程。DJ 郑丹瑞 ，DJ 不是我哋一个踏脚石嚟，我不是踏脚的老友。我讲俾你听，我做一个三个小神仙，我是晚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是平日我是用三晚，一个钟头使唔使做咁多嘢？要，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好呢件事，大家中意。这个就是我的使命，我做 DJ 的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感情的断舍离。你有没有曾经为一段感情痛苦挣扎过？你有没有为一段感情失眠焦虑、郁郁寡欢过？其实结束一段感情最好的断舍离就是不联络、不纠缠、不骚扰。不联络，斩断联络。如果你想结束一段关系，首先就要斩断同对方的一切联络，不要犹豫，不要藕断丝连。不联络不单只可以帮助你走出阴影，还可以避免对方对你产生更多的幻想。转移注意力，专注自我成长。不联络对方不代表你要停止自己的生活，相反，不联络对方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转移注意力，转移各方面的发展，自我成长，培养兴趣，培养嗜好，同其他的朋友同家人多些交流，找回生活的乐趣。不纠缠，放下过去，不要反复纠结了。结束一段关系不意味你要忘记它，因为都不是那么容易，只是需要放低过去的情绪包袱，不要令它们成为你前进的阻碍。当你分手，就要学会接受现实，让自己坦然面对未来，面对没有它的日子。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吧。 最后一个就是不骚扰，尊重对方亦都尊重自己，给予自己的空间自由。可能这个分手是由他提出，不过不要透过骚扰对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给予大家空间自由，让大家都从这段关系之中解脱出来，关心一下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更好。透过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让自己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的经历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结束一段关系需要勇气和智慧。可能有一段日子你会觉得很低落，很不开心，很寂寞，不知怎么办。不过今天跟你分享三样东西，就是不联络、不纠缠、不骚扰，是一个理智成熟的处理方式。透过斩断联系、转移注意力、放低过去、调整心态、尊重对方等等，我们就可以逐渐走出阴影，重拾生活的美好。请珍惜当下，展望未来，人生不要在这一刻停步，会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就忘记它了。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快生 1994年 Pablo Inza 应邓永昌爵士邀请，为香港献上开埠以来第一次阿根廷探戈表演。 事隔30年，这位国际知名的舞者将会在接下来的7月尾再次到访香港。 Pablo 连同他的拍档会透过工作坊和本地舞者进行交流。 阿根廷探戈名师 Pablo Inza 访港之旅，7月30至8月5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快活人陪你 DSE 放榜。 阿仔啊，放榜啦，你会考成点啊？阿妈我好紧张好担心啊。 阿妈，你搞到我本来唔紧张都变成好紧张啊。而家 放榜啦，呢、這个时间子女最需要嘅就係家长嘅陪伴、关心同埋支持。 作为家长嘅你都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啊，放轻松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打打气。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跑人》啦，29度嘅温，相对收到86%。我哋星期二一阵间咧，11点之后翻嚟就有一个新环节，不过话新咧都第三个礼拜噶啦，叫做人生交叉，你会点咧？喺人生交叉上面有好多嘅问题，唔系话啱定唔啱，唔系话黑色白色，好多嘅灰色地带，好多讨论嘅空间。今日我哋由边套戏开始入手，讲下人生嘅大道理咧，咪留意翻嚟咯。吕布警告有时候咧，今日11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点20分已经生效。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系比较大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先听听11点晨闻报告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点到下晝1点，風騷快活人。 人生裏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你會點揀？人生交叉，你會點？ 好，又开始话你呢个环节，逢星期二我哋有陈思慧校长。 Hello， 欢迎陈校长。 唔系姑姐咩？ 姑姐嚟噶， 姑姐校长。姑姐校长， 早晨啊各位， 早晨姑姐。 系啊， 落雨啊姑姐。 系啊，出边好大雨啊。 犀利啊！佢一入嚟就出边就嘣咁样，超 劲啊！落汤鸡咁啊！ 揸车小心啊！我哋今日亦都有一套电影咧，作为我哋今日嘅讨论嘅话题嘅电影叫做《Extreme Measures》啊。 系啦，非常手段， 真克曼加埋 Hugh Grant 嘅。 系啊， 都一套舊戲嚟噶咯， 系啊，一套即系1996年嘅電影嚟噶。呢套其實係一套即係懸疑又驚慄嘅，其實喺當時嚟講係一套都幾刺激嘅電影嚟。 我抄嘅時候，佢又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去話呢一套戲係恐怖片啊！ 恐怖片啊！ 喂，真係 有啲嘅翻譯係叫做活死人實驗㗎，係 啊，係 啊，台灣譯嘅 活死人檔案定實驗？ 活死人檔案都有譯， 係係係啦。其實又真係幾恐怖，因為佢討論到人性嗰個叫做可唔可以話醜惡咧，或者人性嗰個黑暗面。 同埋喺當時咧，喺96年，即係呢個活死人呢個概念咧，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新嘅。即係醫學嘅話題，佢都好衝擊人嘅思維嘅， 係嘅。 所以可能真係又係恐怖片，又係驚慄片，因為又係查案啊嘛。 係啊，有少少嘅道讀嘅就係其實今日要討論嘅都係啲醫學倫理嘅嘢，係啦，就係憑住呢一套嘅電影睇完之後嘅話，又有好多嘅就係值得大家可以商討下同埋可以討論下嘅地方嘅。不如咁啊，喺呢個時候嘅話咧，亦都有請阿楊楊可以幫我哋講一講有關於呢一套電影嘅個故事大 概。好啊。 非常手段 extreme measures 咧，其实就系讲系有一个叫做盖伊咧嘅人咧，佢喺一个纽约嘅一间医院咧就做医生嘅。咁有一日医院嘅急症室咧就送嚟咗一名病患者，咁呢名病患者咧就突然之间抽筋急救无效而死亡嘅。咁喺佢临终之前咧就同呢个医生盖伊讲啦，你要去一个叫做三街嘅地方去揾两个朋友仔。咁啊盖伊咧就对于呢一个病人佢嘅死因咧就觉得好好奇同埋好疑惑啊。於是咧就覺得呢件事情咧應該唔係表面上睇落去咁簡單嘅。咁正當佢想對呢一個死者展開調查嘅時候咧，竟然就遇到唔少嘅障礙。首先就係呢一個死者佢嘅屍體咧，突然之間不翼而飛， 病患者的资料咧，亦都特登刻意被人哋删除咗。老板即系佢嘅上司嘅医生主管咧，就叫佢唔好咁多次去插手呢件事啦。甚至咧，翻到屋企有一日咧，俾人哋陷害，话佢藏有咗一啲毒品，而继而咧就俾医院开除嘅。咁为咗追查呢个真相而努力咧，更加系俾人哋追杀添。而最后喺剧情嘅发展之后咧，佢喺一班流浪汉嘅口中咧，得知一个天大嘅秘密，就系竟然有一个生化嘅公司咧，佢哋利用咗一啲流浪汉嘅身体咧，去进行一啲脊椎嘅手术，而导致佢哋瘫痪嘅。咁就系呢一个攞活人去做呢一个实验嘅呢个不道德嘅行为咧，最后佢就系将呢一个不法组织嘅教授的这个攞这个叫什么话流浪汉的身体呢去将他们公诸于世的。但是呢这个不法组织出奇的地方就是呢入面是有一些警察啦有医生啦同埋刚才讲的有一个医学很出名的教授他们是专门拿这些流浪汉去做这些不法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社会上面的不同阶层的人去参与这个组织呢原因都是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大家身边的朋友仔啦或者家人呢都是一些瘫痪的病人来的。所以其实他们抱着一个究竟有一天我们的家人或者朋友会不会因为我参与这个不法组织而研发到一些新的技术可以帮到身边的这些朋友仔可以有一天重新可以行到路呢 是啊唔該晒你啊即係好簡單嘅 講 咗。講 得好 不是啊其實即係講得好 好 仔細。但係呢有啲細節位呢就係其實成套電影嘅一啲要值得思考嘅地方。 但係不得不提嘅就係佢開頭嘅時候係啦 最經典嘅嗰幕啦。大家如果真係睇個電影呢一開始嘅時候呢其實就是在一個急症室工作啦。呢、這個年輕的急症室醫生，大家以前都看過 ER 啊， 有啊，即係每日都好緊張噶嘛，即係唞唔到氣咁樣。其實佢就係咁樣，因為大家都知道做醫生咧，即係如果喺急症室 按 call 6小時， 係啦，嗰、那個崗位其實係長時間都好緊張嘅，因為急症室就係好要快，同埋要即時判斷 生死在幾秒之間。 係啊，啱啊，即係最快就衝入嚟嗰下。咁而曉格蘭特即係呢個男主角咧，其實佢當時就係去到紐約呢個室呢個急症室咧，其實係做咗幾年醫生嘅啫。咁、當時第一個鏡頭就係啦，好混亂，砰砰聲咁啊衝入嚟，有兩個病人。啱啱當時急症室咧就得一個嘅手術室。咁嗱，而家聽住咯。咁呢個畫面咧就係有一個病人咧，佢係受傷咧係較輕嘅。但是他是警察嚟嘅，身上面都着晒制服，你知道他是警察嚟嘅。 系 第二个咧就身上个病情好重嘅， 伤得较重嘅。 系啦，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袭击嘅犯人嚟嘅， 系 即系你当佢贼啦。 佢已经流晒血噶啦， 系流晒血噶啦，即系重伤重伤嘅。咁一冲入去嗰个镜头咧，那个电影就好得意，嗰幕系十几人涌入去个急症室嘅时候咧，就望住问医生边个入边个， 点算啊？ 边个入去？ 两team人望住， 系啦，推边个入去咁样咯。咁啊，全嗰下嗰個鏡頭好精彩嘅，其實一班警察啦，又好緊張嘅同僚啊，跟住另外下邊嗰啲可能都有佢家病人嘅一親屬啊咁樣，咁跟住就望住嗰啲護士又望住佢點，嗰、那個位咧就係要道德判斷嚟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難決定嘅就係、是、好多時就冇得諗啊嘛，即係你慢慢仲喺度畫鬼腳救邊個？ 畫鬼腳， 姐係畫鬼， 係畫。是不是这样 掉掉 即其实是不是应该要讨论一样东西就是医护人员在那一刻的时候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遵照的就是医护人员的道德伦理 没错 来去救病人而设立的就是用自己的一些起护来去判断呢 但是我想问呢阿表姐如果两个人即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警察是轻一点但是就算他轻一点如果今次入了那个贼人先佢可能都會死嘅喎，即係如果根據嗰個 唔知噶，其實真係唔知噶，全部都唔知噶，你表面輕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嘅就係另外一個討論嘅點嘅就係話，當佢面對一啲親屬。去望住佢嘅时候嘅话，佢又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 有啲压力？ 有啲压力，而且嘅就系好可能喺嗰度嘅话，你亦都需要嘅就衡量一下嗰个比重系点样咧，系咪啊？即系嗰个身位唔同咗。 但系呢个即系电光火石之间，得个十秒，其实成扎护士 到最后都决定咗，系 最后决定咗咩啊？就系 决定咗就系救呢个 警察， 系 啦，警察 轻细较伤较伤细较轻嘅警察， 系啦，伤细较轻嘅警察。 但系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 嘅，即係我自己睇個電影嘅橋段嘅時候，其實一個醫護人員唔係應該本身都有個 protocol， 即係有個醫生嘅守則。 冇錯， 其實應該唔係去到嗰啲電光火石之間要你去決定，咁你跟翻嗰個程序咪得咯？做咩 咁多？係啦， 即係我睇嘅時候，我有呢個 challenge 嘅。 唔係，因為真係有嘅嗰個嘅一個守則嚟。 而家香港嗰啲急症室咧，佢都有排嘅，即係譬如話你肚痛。咁你就排 分流， 分流啊嘛， 分流啊， 一樣啫嘛， 係啦，冇錯， 應該緊急嘅入先，通常就 一定，我覺得係緊急入先， 係啊，緊急入先。但係頭即係講咁嗰個判斷兩面嘅時候，其實啲護士就覺得佢兩個都緊急啊嘛，係 啦。 但你表面睇就一個可能輕啲，一個重啲，佢冇乜特別反應咁樣啫，咁樣。咁但係頭先佢阿 Brian 都有講到一點，就係醫生咧。呢、这個又係值得討論喎，因為醫生其實佢從事呢個職業之前啊，其實佢都經過好多年嘅專業培訓噶嘛。其中一個好關鍵就係佢要有一個倫理嘅學，即係倫理學嘅基礎。 要噶， 即係有個醫生嘅道德水平。 係、 即係有啲人你 expect 佢係期望佢好高道德水平。即係有啲咩職業道德，你會覺得佢 老師咯， 老師 咯。好似我咁啊， 校長咯， 係啊，一定要噶啦， 係啊， 因為社會對你都有期望， 係啊，病人都對你有期望㗎，係 啊，係啊， 你冇理由唔救我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係有陣時就係，但係又點？我推後一步諗，大家都係人嚟嘅啫喎，其實你唔知道我咩職業身份嘅時候，嗰個道德水平唔係應該一致嘅咩？會唔會咁樣諗咧？ 人嘅思想實會滲入咗好多嘅。想法你可以話係偏見或者有啲固有嘅思想，即係當我知道你嘅職業嘅時候，我梗係會對你有啲期望，呢、這個一定噶嘛，係咪？ 係係啦，不過因為咧，其實就係好多時候我哋道德觀念咧，係同我哋嘅成長啦、家庭背景啦、宗教因素都會受到影響嘅。 同意 所以你話係咪佢係醫生、佢係法官、佢係律師、佢係校長，佢道德水平應該普通人覺得你應該係高啲嘅。咁當然係佢受過教育啊，或者佢各方面嘅因素影響啦。這個就有另一個思考點啦，即係道德水平係咪應該一致？咁最後我又講翻呢個故仔咧，咁最後佢哋揀咗個較輕嘅警察啦，係啦，咁成班警察就歡呼好開心， 局長好開心添， 係啊，當時即刻好開心。咁呢個係故事嘅開端嘅喎，係啦，跟住就發咗個懸疑嘅故事。咁但係呢， 等先，校長，我想問你，咁你點睇咧？佢揀咗個警察，你覺得佢呢個選擇？是合唔合乎一个你觉得嘅对与错呢？ 其实我哋就唔会用即系对与错去睇啦。 咁你点睇？你对嗰啲选择你系点睇？有咩睇法？ 在医学伦理嚟讲嘅话，其实系唔应该嘅。 嗯， 系咪？ 冇错。 在医学伦理嚟讲嘅话，呢一个就系唔啱嘅。因为其实正如头先阿 Brian 有讲到嘅，就系话你入去急症室嘅话，佢哋系有佢嘅 protocol， 一定系会系有一啲。如果你系一个伤势比较重嘅人嘅话 ，suppose 应该系要救佢，尤其是佢有生命危险。呢個係必須嘅， 係啦， 係必須救 的。所以頭先咧，佢都有講到啊，醫學倫理應該個醫生之前都學過下。你其實你當嗰個醫生佢蒙住對眼嘅。我根本都唔知道，冇人話俾我聽佢咩職業。總之有個病人衝入嚟， 係 你只係一定係睇佢就斷氣咯。你仲夠 救 佢 先啦，係啊。但係如果我見到佢就係佢有個職業同埋個身份唔同嘅時候嘅話，原來我係有時有啲嘢我原則係會鬆綁啊嘛。係 啊， 所以第一下佢就係俾你有咁嘅討論。 重 病 嘅人， 我唔理你係乜嘢職業，係咪啊？但總之佢就係有生命攸關嘅人，就應該係要先救先。係， 只不過當時佢著住套制服，你知道佢個身份呢個職業啊。咁样延伸落去，其实呢一个点咧，就系我哋成日都好多时都听嘅，就系一个叫电车难题啊。即系大家都听过，其实喺生活中都有嘅。即 系 好似我哋成日都会讲话，老婆同阿妈跌咗落河 水，你救边个咧？ 系啦，咁你会即系呢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永世都答唔 到 嘅，答错噶。 我咪后答你啊。 好啦，你去救阿妈。 唔系，我知啊，我系抌你落水先咯。 抌我落水先关咩事啊？ 做水泡 ，OK， 即系通常都会话，我唔答啊，咁麻烦，即系逃避啊嘛。咁即系调翻转，即系类似咁，如果街边而家有个有个婆同阿马小强咁样，咁你救边个咁样？ 梗系救阿婆啦。 点解咧？ 马小强咁强，唔使救嘅。 我反而会觉得我会救佢，因为我识佢啊嘛。 系你识佢， 我就用年纪嚟做衡量。 你用年紀嚟做衡量，咁如果換轉咗嗰個唔係阿婆，係個大肚婆咧， 大肚婆就會夠大肚婆咯。 咁點解咧？ 因為同佢似咯，佢都係大肚。 佢係大肚佬嚟，佢係大肚佬。 佢都係大肚啊！係 啊， 佢應該冇乜事。 大肚佬冇事。 可能你離遠都覺得佢都係大肚嘅。 係啊，佢都係臨盤噶啦，大家都係臨盤噶啦，臨盤兩個救一個，我梗係救個大肚婆啦。 即係其實所以一開始呢個電影亦都好有趣嘅引入點咧，雖然好 serious 啊，即係好嚴肅，但其實你睇輕啲咧，日常生活中都不斷喺度做緊一啲 選擇 道德嘅判斷。但當我哋做道德判斷嘅時候，你記住嗰個特徵就係佢有個即時性同個急切性，你冇得諗咁耐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倫理學家咧就諗咗一啲嘅方法去俾啲人去思考嘅時候咧，通常就係、是。兩個位啦，就係、是會第一個咧就係以大多數，係啦，即係、而呢個大多數咧就係、是、最後呢、這個 少數服從多數，係啦，以大多數 絕大多數個結果係帶嚟一般人嘅快樂同開心，你就做呢個判斷啦。咁咧你就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你係合乎道德嘅啦。咁但嗱，記住依個概念咧，其實係早期即係 Jeremy 英國嘅哲學家喺1748年提出嘅一個叫功利主義。就係頭先我講嘅電車難題啦，就係、是、碌死咗嚇，車死咗一個人同車死咗五個人。咁你估大部分人會點咧？係啊係啊。 咁即係正面，即係簡單啲去諗就係、跟翻頭先阿陳校長講嘅。大多數嘅人嘅快樂，咁梗係碌死一個好過死五個啦，係嘛？即係如果就咁從 一定要揀一個方 向，我都會揀。如果我真係可以嘅話， 係啊，係啊，即係一定會係知道係。 因為我碌死一個，即係我犧牲一個嘅話，我可以救翻 五個 啊嘛。係啦，即使話其實我至少嘅就係咯，我覺得我會用個咁樣嚟作為一個判斷咯。 這個就是一般人，其實很多哲學家都做了很多這些研究、即其實都要做很多調查，都要發覺九成的受訪者都一定是說揀一個人就寧願犧牲一個人就保五個人的、這個那個行為的背後就是以大多數人去服從，就是大多數人得益、大多數人開心快樂，那合乎道德。但是這個思考點呢再延伸的時候呢，其實就有好多你再思考嘅喎，譬如 碌死嗰個係你嘅親人， 係啦， 係你嘅女朋友， 係啦，你會唔會選擇 咧？你老婆 或者你媽媽？ 因為有咗私人嘅感情擺咗落去，就已經唔係咁諗喎，就唔係用數目去計嘅咯。 就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套電影裡面咧，後來發展嘅情節咧，就會掂到呢啲位嘅，掂到一啲嘅思考位。咁頭先都講到咧，嗰個男主角咧就最後就救咗佢咧，其實只不過一個開端嚟咧。咁其實佢背後咧就揭發咗一個叫三佳公司裏面一個神經醫學嘅博士咧，佢就捉咗一班人去做一啲活體嘅試驗實驗㗎，係啊。咁就係因為而後來咧，佢就發現咗一個即係好驚天嘅計劃。嗰、那個計劃係咩？知唔知道？ 即係攞啲流浪者嘅身體做白老鼠啊， 係啊， 就是、去研發一啲喺神經醫學上面 癱瘓咗嘅，點可以行翻咧咁樣？ 因為佢會覺得嘅就係話，如果你慢慢由呢、這、一個即係白老鼠開始做實驗咁，個時間會好長，但係如果我一嚟嘅話，我喺人體嗰度真係真係做實驗嘅話，可以係好快。咁同埋嘅就係因為做呢個實驗嘅嗰位神經科嘅醫生，佢有一個癱瘓咗嘅太太。 系， 佢都希望可以嘅就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咁而就可以帮到身边有瘫痪嘅人咯。而系有好多就喺呢间医院里面啊，一齐会做呢一个嘅实验嘅一啲参与嘅人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哋都有一啲即系啲亲戚啊、 朋友 啊，佢哋都系希望可以快脆脆嘅就系揾一班嘅流浪汉去做呢一个嘅活体嘅实验嘅时候嘅话，可以加快呢个速度咯。 咁如果校长用翻头先你所讲个叫多啲人快乐嘅理论，咁呢个真黑曼角色佢咪做得啱咯？因为佢系用一班嗱，即系唔好讲佢嘅社经地位先啦，即系因为佢系佢哋流浪汉，冇人 care 佢哋嘅，佢哋点样都冇，即系冇人理噶啦咁样。即系首先唔好理呢样嘢，咁但系如果以人数嚟计，第时佢真系叫做造福咗全世界嘅瘫痪嘅人，咁如果用头先你嘅理论，咁佢咪即系做得啱咯？ 所以其实呢一个思考点咧，就进展到发展个剧情，就系、是、嗰、那个剧情就系当阿晓格兰特知道咗，原来呢个医学博士有呢一堆嘅神经医学嘅试验同活体计划嘅时候咧。其實佢應該開心就係噶嘛，但係點解佢咁多即係掙扎位咧？就因為當時佢係抽離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唔 道德咯， 應該 咁做咯。 點解佢會可以咁理性呢？ 因為佢未坦，因為佢自己冇跌入嗰、那個， 佢身邊冇人坦，係冇啲愛嘅人係坦。 直至後來佢都好似坦咗咧，佢就知啦。 係，所以你就可以好抽離咁樣去睇呢一件事，係嘛？你就可以站在道德嘅高地話俾人聽，你咁樣就係唔道德咯。係 啊，所以如果你講呢個醫學即係抽骨髓嘅呢個神經醫學嘅計劃啊，成件事頭先都好美化咗啦，就係、是。我抽咗某啲流民佢嘅骨髓，然后佢救咗好多一啲可能系嗰啲知名学者佢哋嘅家人，令到佢唔再瘫痪。咁其实系一定系人数服从，即系人数系少， 一定系多啲。 然后就得益嘅人系多，咁咪成件事系好理所当然啦。咁但系到中间开始佢去调查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就不断思阿男主角咧不断思考咗几个位置就系、是。應該是你會覺得會思考了一個咩位咧？即係如果個男主角諗，即係佢係旁人嚟噶嘛，佢未有親人去癱瘓而係急需要呢樣嘢嘅時候，佢係中間係同過嗰、那個佢個護士啊 Judy 咧係有啲言論上嘅辯論啦，未即係好理性嘅辯論嘅。佢講咗幾句噶，好偉大就係、是。冇理由噶，即系人人生而平等噶、 嗯， 流民都系人 生存嘅权利。 系啊系啊，佢话流民都系人啦，因为其实佢当初嘅时候，佢唔知道原来系个护士背后都系帮佢个细佬，都系因为瘫痪噶嘛。 系 咁嗰点咧，其实佢系你见到佢思考得好仔细嘅、 嗯， 即系佢当佢抽离嘅时候， 佢会觉得人都系平等嘅。冇分佢哋嘅 生命 个 价值应该大家系均等噶嘛， 系啦，系一样噶嘛，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谂系唔系咧？就系、是、阿马小强嘅生命价值，佢可唔可以衡量？阿 Brian 嘅价值可唔可以衡量咧？即系我哋在呢几个人，会唔会我高啲，我价值高啲，你嘅高价值低啲咁样咧？嗱，我哋大家思考一下先啦，睇下馬小強嘅價值係咪生命可以稱到先。 十一點半，我哋先睇呢個十一點半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返嚟繼續我哋呢個環節啦，就係、是、叫做人生交叉，你會點咧？睇睇你雷暴警告有效時候，今日晏晝一點鐘啊，天氣都係不穩定嘅，27度氣温，相對濕度91%。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举办很多活动，主题为爱国、爱港、爱社区。到時不同社區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區議會其中一個議題就是國慶活動，各區會自行研究和推動。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又說，各個政策局亦都會在各自範疇推動國慶活動，氣氛會較以往更加熱烈。10月1日當日亦都會推出多項優惠，例如特區成立27周年時的優惠亦都會在國慶當日推動，期望讓市民熱烈慶祝，相信地區人士亦都會呼應。另外，李家超回應有關網約車規管問題的時候提到，針對有關平台作出規管是最直接做法，強調要確保網約車服務安全，亦都要穩妥處理涉及的保險問題。至於的士，李家超指出，政府認為可以通過有效管理和競爭，提升的士服務水平。當局建議用的士車隊引入有效管理配合激勵措施，讓業界提供更好服務。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回應，當局有計劃協助年輕人置業，包括首置計劃，但是有些年輕人為了排隊上公屋，刻意令到自己收入符合標準。李家超奉勸年輕人以自己理想去發展，如果只是因為一個公屋單位而浪費自己可能性和夢想，相信會後悔。他希望年輕人發展要多元化，如果每個人都追夢，香港發展一定會更好，最終成績可能是比公屋所給予的多100倍甚至無限大。 另外，受批簡約公屋申請人數較推出的4000多個單位高出2.3倍。李家超話：反映呢方面政策正確，受歡迎程度唔單止符合預期，甚至比預期更好。當局會不斷努力物色其他臨時同短期地皮，以繼續推進好嘅政策。但係整體規劃要考慮不同發展因素，長遠而言仍然希望以常規公屋滿足市場需要。爭取再次入主白宮嘅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唱上之後首次現身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特朗普包扎住右耳，在他早前宣布作為競選拍檔的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曼斯的陪同之下，與部分在場人士握手，現場傳出歡呼聲。特朗普沒有發表講話，只是一再講多謝，其後與曼斯坐低。特朗普日前出席競選集會期間發生槍擊案，他右耳受傷，在特勤局人員護送之下離開演講台，到醫療中心接受治療，並無大礙，同日出院。黨代表大會為期4日，已經確認特朗普獲足夠黨代表人票數，正式獲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預計他將會在大會最後一日接受提名。他早前在社交平台宣布與現年39歲的曼斯搭檔出選。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較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本周后期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7点，系跌238点，总成交金额47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9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8，跌7.4；中国平安34.4，跌1.65。恒生中国企业65.14，跌8毫；盈富基金18.3毫4，跌2毫4；美团117.1，跌2蚊；阿里巴巴75.65，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3.55毫，跌6.2；建设银行5.55毫，跌7.0；中海油22.5，冇升跌；工商银行4.41，跌4.0。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5，日元158.69，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8，人民幣7.265，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41,352点，升161点。港金报22,60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69美元，卖出2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渡船街天桥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路道系有坏车，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麗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渡轮街车多，龙尾喺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

你話每個人嘅快樂都唔同嘅、嗯，我中六合彩可能好快樂，嗯、我食一餐自助餐又好快樂，嗯、或者我放夜晚放狗啊，行出嚟我都已經吹吹風又好快樂。咁、 嗯、 你會覺得咧呢種用呢兩個標準嚟衡量道德咧嘅行為？好唔即系你觉得好唔好咧，或者系咪一个方便人做道德判断嘅思考点咧？如果快乐嘅话， 衡量快乐， 即系大部分人都快乐， 同埋量 系啦， 佢、有两样嘢都好似有啦，质同埋量都有， 好啱啊，系啊。咁但系呢个质就系快乐啊嘛，我哋可能在座各位嘅快乐都唔同啦。 量我同意嘅，吓、如果你真系要我损失少部分嘅人而令到大部分人幸福， 系啊， 咁我谂呢一样嘢应该都几 冇 乜系啊， 即 系都 冇乜、啊， 都冇乜嘢需要系吓，即系、有啲乜嘢要讨论嘅。但系而家你话讲紧嗰个质 量系啦、 量就 系 啦， 系啊， 质就正如你所讲啦，呢、這个就真系好难讲，何为幸福咧？何為快樂咧？因為太闊啦，嗰樣嘢太闊啦。但係如果你話佢就有冇一啲幸福嘅標準或者係快樂嘅標準，而呢一樣嘢嘅話都係普世嘅咧？ 又幾好喎、啊！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倫理學講嘅普世價值。 嚇、 即係呢、這個係再延伸另一樣嘢，成日都講有一啲價值咧係普世放諸四海都認 同 嘅 嘛， 就叫普世價值啦。喺呢個位置就係、所以咧，其實有啲後來嘅學者就強調呢、這個質量嘅快樂咧，就等於我頭先講中六合彩，你可能好快樂。 嗯、 但我中完之後唔知道带嚟咗 几耐咧？ 烦恼啊！ 好烦，个个问我借钱啊，叫我请食饭啊， 阿妈又话俾咁少我啊， 又唔俾啲钱去买层楼啊，系啊，跟住又俾人打劫啊，但 系 即系，其实我觉得都试过啦， 系啊， 中咗彩票之后有人去冲入屋去，但系带嚟嘅痛苦原来咁，我宁愿。 可能仲多噶啲痛苦， 系 两个 人 嗌交啊！ 你都想中一中试一试系嘛？ 我都会宁愿中，我会觉得 都 系啊！ 都未试过嘅时候，大家都想中。 嗱，我就当佢呢个系咪一个普世嘅价值嘅啫？中六合彩系开心，我谂相信就 系 咯， 系啊， 系咪啊？ 即系普世价值， 你问十个十个都 系。中六合彩系唔开心，我谂呢个大家都会觉得唔系咯， 系 啊， 即系唔会有人话有一 我唔会再思考嘅就系佢之后带嚟嘅 运财 啦嘛， 你觉得唔？开心咪唔买咯，你有主动权， 系、 同埋我谂每一个人都有权去用自己嘅钱噶嘛，即系你可以好善用咪冇事咯。嗰啲人唔开心咪因为佢唔善用啫嘛，可能 系啊。所以当时咧，即系提出咗呢个功利主义之后咧，有好多学者一啲唔同立场嘅争辩。咁佢又提出咗咧，佢话呢个开心幸福嘅质量咧。大致可以有四样嘢去衡量一下系咪快乐啦。例如第一就系嗰个主观嘅强度啊。主观嘅强度。第二就系嗰个持久性啦。即系其实我好想，我好挂住一个亲人，但我只系见佢一面，其实跟住我呢下半生我都好快乐嘅。都个持久每个唔一样 噶 嘛， 系 咪啊？系 啊。 就系持久性，但系你中六合彩可能真系一晚一两晚癫咗咁样咯，系咪啊？ 系。 另外咧就係嗰個發生嘅機率，係啦，發生嘅機率，即係話你一生人之中基本好少可會出現呢個現象嘅，可能中六合彩都係發生機率係 好少咯，係啊， 有人話中好多次嘅， 係啊係啊，中好似兩三即係幾千蚊幾千蚊都好開心啊，三獎啊咁樣，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時間嘅。遠近啦，即係可能對佢嘅影響。咁所以頭先咧，曉格蘭特呢一度咧，其實就係當佢揭發咗呢個醫學博士做呢、這個神即係神經活體實驗之後咧，佢因為佢係抽離啊嘛，佢話你有冇搞錯啊？即係好冷血喎、啊！你殺咗人嘅喎，其實你殺緊一啲， 其實佢係殺人咯， 殺咗一啲流民，你去救你覺得你背後更值得去救嗰啲癱瘓嘅人， 係啊， 咁佢就 是經過你嘅判斷啊嘛， 係呢個判斷 係你嘅判斷嚟噶嘛， 係啦，咁當時咧佢就討論咗幾個位嘅，佢就當其實佢女朋友當時我都唔記得咗，即係個 Judy 啦、那個角色啦，佢就講咗句話，個護士就話。唉，每個人都係生而平等，無論佢咩職業、咩身份、咩崗 位， 係啦，佢都係值得尊重，同埋個生命係有價值嘅。我哋冇普通人都唔能夠有高低嘅。直至佢係你講得好啱喎，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呢、這個計劃應該係即唔啱咯，唔道德嘅喎咁樣。咁跟住咁，於是不斷喺度諗嘅時候，個男主角都係唔啱唔啱，直至到一個契機就係點解佢會突然間？ 有一個跌入咗個思考嗰、那個。嗯嗰、那個圈即係 劇情發展， 就係、是、劇情發展嘅時候，有一日阿 Judy 嘅細佬咧，搏暈咗呢一個阿醫生，咁、醫生醒翻嘅時候咧，咁佢就入咗呢一個地下組織嘅醫院啦。咁嗰個神經嘅主管醫生咧，就其實係特登想 麻醉佢， 試驗佢咧，我覺得特登局部麻醉佢嘅，就話一醒咗，你今日從此之後就唔喐得噶啦。咁佢就話啦，但係而家我有個契機，我有機會令到你可以重新。行翻路嘅、你愿意付出几多少代价去换翻你可以重新行 一个英文字 活动，佢就话 anything 即系不惜任何代价都一定要行得翻， 唔单止行得翻啊，仲系可以做翻医生添，因为佢俾人除咗牌啊嘛，所以对于佢嚟讲变咗一无所有嘅。 所以其实我睇嘅时候都觉得哇，好讽刺，即系你本身前一刻你唔系话。你站喺個道德高地，你覺得呢一個醫人嘅，即係用一個遊民，用一啲流浪漢去醫人嘅一個行為係唔啱嘅咩？點解而家你而家攤咗啦？你換咗個角色啦，你就覺得你可以不惜代價都一定要為自己行得翻。 因為當時佢冇受惠啊嘛，即係佢唔覺得係關佢事啊。 係啊，所以就推演到咧，就係跟住佢再不斷自己喺個病床度思考思考就係、是。咁後屘就係阿 Judy 護士咧，就係 救佢， 救佢啦。誒點解隻手喐翻嘅咁樣？其實你係 麻醉啫，唔係真係攤咗， 唔係攤咗。咁 test 緊你啫。 係啦，咁佢就即係去到嗰下就試圖走啦嚇。咁嘅時候其實就遇到嗰個醫學博士啦。咁同埋佢推住輪椅嗰個太太就出現啦。喺喺個喺呢個位咧，就係去到。推到高峰， 好經典啊！呢一幕 係呢一幕係推到高峰，要去逼佢逼使呢個男主角再做一個更深層次嘅道德思考，可能即係有個槍嘅時候。咁但係去到呢個位嘅時候，你即係你哋會唔會覺得仍然呢個計劃係好有意義、好偉大嘅咧？ 其實我覺得個計劃係有意義嘅，不過我覺得可唔可以咁樣 twist 一個位置，就係話咧，有冇一啲人願意？自愿接受一个咁样嘅实验咧，嗱，我唔知啊，即系你好话边会有人制啊？因为你可能会有危险啊，甚至会死噶嘛。咁或者有咧，咁如果嗰个人系自愿，咁又算唔算一个合理嘅实验咧？明唔明我意思？因为佢而家系夹硬捉啲人啊嘛，喺佢哋唔情愿之下啊嘛。咁如果好嗱，唔紧要，我俾翻100万你做你嘅家庭嘅以后嘅生活咁样。 系啊系啊。 或者有人肯咧？咁如果咁又好唔可以？justify 翻佢呢個行動咧咁樣， 我諗嗰個位其實要你思考翻頭先你所講到嘅就係個電車難題 啊， 個電車難題嘅再延伸嘅就係講緊嘅就係話佢個攤咗嘅老婆咪就係話，如果要你犧牲一個人嘅時候，如果你要做呢個活體實驗嘅時候，點解你唔用你嘅親人呢？而你去揾嗰班流浪漢咧， 係 咪？咁你會再一個嘅思考嘅時候，我又會覺得現今嘅社會係咪會有啲新藥？其實你都是找一些人找一些病人來試的啫喎， 咩換個豬腎咪係咯？ 係啊係啊， 換完又死，換完又死。 又或者有啲新藥，其實 suppose 你真係唔知道究竟你嗰個副作用會係點樣。其實個醫生都係會叫你嘅，就係話有咁嘅副作用，試嘅咋。 但 有機會成功，有機會失敗。 有病人嘅 agreement， 有病人嘅同意，但係而家。嗰啲流浪漢係喺佢哋唔知情嘅情況下就夾生俾人捉走咗。 嗯， 即係呢個就係頭先阿蕊蕊提出個問題嘅有啲唔同嘅地方啦。 係啊，係啊， 冇錯，佢都係試身藥，但佢都有病人同意書去簽嘅。 咁、所以就如果病人同意，即係喺利益嘅吸引之下，會唔會令到呢件事合理啲咧？ 咁呢個一定合理啲啦，即係你有一個知情權。上次我哋前幾集都有講到，就係喺醫學倫理裏面咧，都係同醫生同病人之間嗰個關係就係、是。知情權啦、隱私權啦、一啲選擇權啦，佢決唔決定自己救啦？咁你哋就係一個好理性嘅思考，即係其實醫學無論係藥物嘅治療、科技嘅發展、人工智能嘅醫學，你都係會講解嗰個病人聽，問佢同唔同意，佢唔同意你冇嚟揀 逼 佢噶嘛？所以呢套電影佢嗰個最值得思考嘅點咧就係。呢、這個人體試驗，我相信可能在當時嚟講係好前衛嘅、走到最前嘅。咁、同時佢覺得係啊，醫學進步，但係你係咪罔顧人命呢？而呢啲人命，你哋睇嚟係好低賤，係、社會階層最低級嘅呢一個，但係人哋都有孖生， 人哋都屋企人噶嘛。 係啊，人哋都屋企人噶嘛。即係其實亦都可以，你話做得退一步諗，你做得好啲。你咪走去流浪漢度問， 我而家俾啲錢你，我俾啲嘅三餐你。 我哋個討論總結咪就係咁樣，你可以做得好啲噶。你呢個咁樣嘅實驗都係，係咪 啊？ 你咪問佢哋咯，係有三餐俾你，或者我有錢賠償翻俾你，係你 O 唔 OK？咁樣咪冇事咯，但你唔可以係啦，你唔可以喺佢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因為你覺得佢哋係社會最低層嘅話，所以其實我就可以利用佢哋嚟去做呢樣嘢，造福人群啦。你唔可以冠以一個咁美麗嘅名字嚟去俾你做一樣傷害其他比較係個即係社會地位冇咁高嘅人。去剝削佢哋咯，你而家呢種係一種剝削咯。 係啊，所以以前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諗到咧，以前有好多啲小説咧都係咁噶。我要救一個村長，跟住啲村民係咁抽佢啲血，即係但係其實點佢搞到佢要暈低啊，甚至死咁樣。問題就係點解呢個人嘅地位，你一般人 點解凌駕其他人？ 凌駕其他人咧？但係實際上應該正如頭先嗰個護士都講係。應該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嘛、但是現實生活中有很多的、即是正如你不如我索性就是說我捐個腎去買個 iPhone 、即是類似這些這樣即是有很多這些這樣的新聞的、所以其實呢我們就是想呢應該再 退一層去想的時候就是這個功利主義除了用人數多的時候呢歸根究底你再去想的時候佢觸發點其實就係嗰個人有首先你係識唔識先啦，所以你先有切身之痛。咁所以曉格蘭特知道自己癱瘓嘅時候係、原來都我唔舒服嘅時候咧、 我都想人哋幫救我喎、 啊。係啊，都不惜一切啊嘛！佢話不惜一切， Anything, 即係話犯法嘅事都會做啦，任何嘅事都會做啦，傷害其他人嘅事都會做啦。咁即係嗰個思考點喺人性最急切嘅道德選擇嘅時候，就係、自身嘅。利益啊，咁所以好多 系咪去到一个 conclusion 嘅就系人就系自私， 人系自私， 人性系自私嘅。 我都觉得系我同意 啊， 自私。 去到翻到系你嘅时候嘅话， 系啊， 我都会为咗自己先咯。 咁所以佢后屘都即系佢冇错啦，就系话其实就系呢个就系思考冇我哋都系讨论啦，冇绝对嘅啱与唔啱。咁有阵时我哋头先都讲，即系道德嘅判断系急切性嘅，好难。有個道德環境你未必了解曬啊，有幾多個人？嗰個人係咪醫生？嗰個人嗰個律師嗰啲電車難題，你唔知佢係大肚婆啊、細路仔賊啊、殺人犯，你唔了解曬嘅時候咧，你唯一最快做到一秒鐘嘅決定就係、因為嗰個人我認識咯。或者係嗰個係我媽咁， 我 唔理教佢。 有一次咧，我去茶樓喎，咁咧明明係排到我咧，佢叫咗第二個，咁我就話點解？我朋友嚟嘅。即係原來有啲人咧覺得 一定會咁嘅， 呢個我朋友俾你 好多年前， 俾你都會啦，咁仲話俾你都會啦咁樣，咁原來有啲人眼中咧真係原來喂好理所當然添，佢仲要覺得 啊係啊，呢個係經常見 嘅，住喺我哋中國人嘅社會。是咪啊？即系亲疏远近一定有呢个分野。 即系等于你有两张戏飞，你梗系俾你啲老友先啦。 系啊， 我谂嘅所有嘅社会都系咁，系咪啊？ 中国人系 班别系咁 嘅，未必。我谂全世界， 全世界都系咁， 系啊， 真系。 即系你又令我谂起好多时以前去中国，唔系即系呢啲中式嘅茶楼咧，以前系冇攞飞噶嘛，就系霸噶，系啊。 企喺边一张台后边啊？嗱，你企嗰张， 或者你识得嗰啲知客。佢就揾俾你咯， 係 啊，或者佢近廚房開張台仔俾你。 係啊，有陣時我細嗰時企喺度都有諗，咁如果我唔識嗰個經理，即係笨啊，即係咁樣。但係再退一步諗就係，喂，個個都係咁，咁後面好即係好 守 規矩 嘅 人， 咁又點啊？ 咪 等 等 十個鐘都唔使。 係啊， 好啦，再延伸，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如果你咁講嘅話，當我哋一路咧個漏斗咁樣漏到嚟，呢個就係話人性係自私嘅。我又想再問一條問題，咁自私有錯嗎？ 冇喺嗱呢個咧，又係另一個衍生一個道德或者一個倫理思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咁啊，即係其實呢個係本能嚟啊嘛。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冇絕對話 啱定錯 與錯嘅。係啊，咁當然有啲人話我可能真係有十，你問十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會答你，我真係會救過唔識嘅人。但係。唔夠個親人嘅喎， 都有嘅喎， 都真係有嘅喎， 亦有， 真係做過呢個研究啊，咁所以見即係其實就係、你會取決於嗰個人本身佢個即時嗰度一半，定係嚟自於佢個佢嘅思考點係。 就好似頭先阿曉格蘭特咁，點解係救個賊同埋救個定係救個警察咁樣咯？咁、所以睇翻佢自己嗰個道德嗰、個成長，佢點樣個氛圍係點樣啦？咁、但係一般人我哋係理解，正因為咁，當做咗個決定之後咧，唔應該一窩蜂去批評啊！即係話你應該救，喂你睇住佢都唔乜乜，又或者你應該救個，即係其實你冇辦法去插入去嘅，因為每個人嗰刻嗰個道德嘅思量點。是很急切性的、是的 明白 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 的 千丝万缕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正与错对与错这样的、只是呢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解释、但当然我们觉得更高尚的职业里面呢都应该有一个、有一个医学伦理正如刚才跟我说、提及到的即是希腊里面讲的医波希拉底誓詞就是俾啲醫生咧做醫生嘅時候咧宣誓，希望佢明白到做一個醫生有一個更高嘅道德嘅情操。咁、所以當佢做決定嘅時候，唔係為錢啦，唔係為咗某一啲嘢， 私人感情， 而係我就係要 救 人。 係啦，好，喂，今日嘅複雜討論咧真係好有意思啊！希望我哋咧每一個禮拜帶俾大家啲嘅反思嘅機會嚇。 多 謝曬， 多 謝姐姐。 喺度咧都想祝愿啦，啊，听日咧系 DSE 嘅放榜，咁希望所有中六嘅毕业生啦，同佢家长啦，其实都唔需要过分嘅忧虑嘅，做好足嘅心理嘅准备，每一步都系向一个正面有可行嘅道路去谂咧，咁所有事情都系好顺利如意啦，去祝福大家一齐顺利啊！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醒心是长远。 新交通点会有夏小星呢首歌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廿七度嘅温差系湿度90%，先听到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Hello， 我系泰劲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呢个时间咧十二点十一分开始啲话题。边啲不嬲？李志芬先， 多谢你准备嘅小食， 好好味。 嗱、我今个礼拜咧带咗少少嘅小食俾大家啦，点解啊？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 下 次， 因为跟马老师话你 系啦，咁啊，大家上个礼拜有冇 同你好翻噶？ 我彩都冇彩， 咪就系咯，我见到你 彩都冇彩， 好小气啦！ 我上个礼拜咧演绎咗佢嗰个渣男个角色咧，佢话唉。 即系 个 片段人间， 系啦，片段人间里边， 咁讲你唔知啊，因为片段人间上礼拜开始啦，必然你参演咗其中一个角色， 叫相逢恨晚， 今日都系第二集， 今日就稍后嘅时间就会播出啦。 佢本来咧话第二集咧想整死我嘅，咁、我就话 即刻俾小食佢，即刻就续命啦， 系啦，咁 系啦，佢有潜规则噶嘛， 而家唔使。 今日唔使死啦， 塞住编剧个口， 梗系啦， 识做 系啦、 okay, 好啦， 不过讲真嗱，我今日带个小食咧就系一啲凉拌小食嚟嘅，系啦，咁就会介绍俾大家噶啦。咁咁热嘅天气啦，其实食啊凉拌小食之外咧、嗯，有时谂下咧，哇！出面酷熱天氣警告，究竟去邊度玩好呢？ 去水上活動最喜歡啦， 係啦，一係水上活動啦，但係有時候有雷暴喎、啊，今日咁點樣啊？ 室內水上活動咯， 係啦， 有咩？ 有噶， 室内游泳池嘅、哦、室内活动啦， 有噶， 阿锥去， 因为咧 呢个地球嚟噶，你翻翻火星啊， 好多泳池咧，如果一雷暴警告咧，就算你呢一区咧系好天咧，佢、都唔开噶，即系佢唔准你落水噶，我试过啦， 因为有雷暴就因为佢劈你啊嘛， 拖你落水。 衰嘅嚟， 有雷暴嘅时候要小心啲、啊。 有雷暴真系要小心啲。 有啲人啦、啊， 惊住 有人提过佢 做咗坏事，坏事 系啦。人在做 劈你啊， 天在看下。 我都惊嘅，其实我都惊。 我上个礼拜咧就同屋企人咧，因为趁住咧，哇！而家咁好天啦、啊，又热，咁啊谂个室内嘅地方去啦。其实咧。好多嘅香港父母咧都會帶啲小朋友咧去水族館嘅啦， 要啊，梗要啦。 咁我上個禮拜咧就去咗一個咧新嘅水族館喎，喺呢個大灣區。 點解你唔叫我啊？ 你都唔係屋企人， 我驚你嬲我啊嘛！ 你仲未嬲完佢啊嘛？ 係啊， 未上個禮拜完咗。好啦，搞錯。 不如咁啊，我去邊都帶埋馬老師好唔好？ 好，帶埋嗰張相啦， 都好喎、啊。 一家大細加埋馬老師咁樣。 係啊， 嗱，咁我上個禮拜咧去呢一個嘅水族館啦，其實咧就喺大灣區裏邊嘅。OK， 咁呢個水族館咧有啲咩好咧？就因為人哋話佢全室內嘅。OK，、一啲嘅室外嘅地方都冇嘅。 水族館點會全室內啊？ 真係內定外啊？ 室內啊，室內。咁變咗係啦，咁變咗咧咁熱嘅天氣咧，我開頭都諗，唉，會唔會總有啲室外嘢嘅，即係總會都成身濕曬，熱到咁樣。 咁你咪全程都好似喺個海底度咁咯？ 唔係，差唔多，差唔多。 室內嗎？ 差唔多。 見到海龍王， 個女啊， 美人魚，仲有美人魚， 取咗翻嚟啦。 係啦。啊，食光嘅，食光 嘅。嗱，開頭咧，我哋諗咧，喂，室內嘅水族館，唉，頂多咪行一兩個鐘頭， 係咯， 係 咯。 其實因為我哋其實好多嘅香港父母啦，即係去旅行，第一個地方就話，去日本啊，嗰度有冇水族館㗎？泰國啊，有冇水族館㗎？係 嘅咩？ 係啊， 點解㗎？ 因為小朋友冇地方去， 我即係劈低佢， 係啦，就係要睇魚啊，睇剩啊咁樣 咯。我所有幾多條魚先準走？ 但係咧呢一次咧，哇！我哋預兩個鐘頭去睇呢個水族館咧，其實係唔夠嘅，真 係 唔夠。嗱，我哋咧已經唔係話逐樣逐樣慢慢指數幾多條魚噶啦，已經唔係，即係有少少走馬看花噶啦。但係咧，佢 有咩睇啊？ 我想講就係內地啦嚇，多嘅係錢同埋地方啦， 真係夠大。 係啦，一個館加一個館加一個館， 館中館中館中館， 行極都行唔完， 行極都行唔完。嗱，咁佢又有一啲嘅宇宙基地包裝嘅水族館啦， 宇宙基地包 裝， 宇宙同呢個海洋 係啦。咁咪嗱，你諗下，你真係好似 有個太空人喺裏邊行， 好似430穿梭機啊，張國強哥哥隔離有一個水族館咁樣咯。系啦， 你又形容得几好啊！我明，我 一个 日立刻明你讲乜嘢。 430穿梭机银色嘅一个框，隔篱就 系 水族 館。即系个外太空，其实就系嗰个海底世界。 系啦，就咁样啦。嗱，呢一个就外太空包装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热带雨林包装啦， 有主题嘅， 好多好多嘅主题嘅。咁啊，行 家长都好开心啫， 行极都行唔完。咁系啦。 喂，其實最緊要係表演喎，即係譬如有啲美人魚來喂下魚啊，遊下遊下 美人魚啊， 有嘅 兩次啦， 有嘅有嘅有嘅，但係多數 美人魚啊嘛， 多數喂魚嗰啲係男人嚟嘅， 潛水人 呢個係啦，呢個失望啲啦， 失望失望。 不過咧，嗱，我哋行咗大概兩個零鐘頭嘅水族館啦，已經行到好攰好攰，咁跟住咧，原來佢仲有一個嘅室內嘅機動遊戲嗰 part 嘅喎， 係， 咁所有嘅機動遊戲咧都係室內嘅。 玩咩啊？肥啲鱼啊！ 我讲紧嘅就系嗰啲 滑浪啦，又滑浪啦， 玩乜嘢？玩乜嘢啊？ 海盗船啦， 室内嘅海盗船， 室内喎， 系吓咁成只船我谂系坐30人到啦， 都好大条虾喎，条船 系啦。另外仲有嗰啲跳楼机啦，系啦， 室内。 室内嘅全部都室内。 其实佢呢个谂法好，因为不受天气影响，不受温度影响。 系啦，呢样 因 为 嗱，即系你主题乐园咧，你系好玩，但系你一晒住咧，有时个人咧 系 真系好攰。 系啊，尤其是去迪士尼啊嗰啲咧，每一个机动游戏都要可能排个几钟咧。你谂下卅几度吧，排个几钟咧，真系唔系讲笑。 有少少融融地 嘅，有少少融融地。咁同埋咧，佢呢一个就系讲翻呢个水族馆啦。佢一个票价咧系包晒你玩水族馆，再加埋机动游戏，再加埋。 我谂到要你话一张票玩到笑啊！呢啲 真系， 不过其实一般主题乐园都系咁嘅，即系你收咗你个入场券就唔会再让每样嘢计嘅。 系啦，不过咧就每一去到啦，你玩机动游戏嘅时候咧，就每一样机动游戏咧都要排队嘅。系啊，咁唔系啊，而家好文明噶啦，写明不可插队， 不可有亲人再插队啊，即系唔可以话呢个我边个跟住走埋噶， 不可代排队咁样嘅，系啦。不过咧嗱，机动游戏啊，大家都好。玩过啦，见到好多嘅， 都系嗰啲嘢啦， 系都系嗰啲嘢啦。但系咧有一个嘅叫做影院啦，吓、哇，真系令到我咧觉得哇，好 impress， 好觉得点解咁神奇噶？ 立体影院 系啦，立体影院，佢都唔知几多 D 啦 ，OK， 唔知三 D、四 D 定五 D 啦。去到嗰个影院度咧，其实我哋咧开头唔知道系咩影院嚟嘅，咁佢话乜嘢海洋历险记咁样啦，吓、咁我哋排队啦。排隊嗰時咧，就都好多人排隊啦。咁、去到某個位咧，排到某個位咧，佢就有四條隊，每一條隊咧都 分流你哋啊！ 我都唔，你唔知道發生，你唔知道發生咩事。 佢點樣大約你一你哋分呢條，你佢點樣指導你啊？ 係啦，點解你要分四條啊？ 唔知道點解行行下就分咗四條咯喎。咁樣啦，係啦，而家分四條隊，咁跟住分 四 個 唔同松啊。 每一條隊咧，每一條隊咧係四五個人闊嘅。 哇 ！OK， 咁你知道嗰条四条队side by side 侧边全部排列一齐嘅时候有几阔啦？嗰条队吓，我谂有成二即系十零个人咁阔啦吓，四条队加埋，跟住咧就要睇一段片，咁咧形容翻你哋而家即将会举行嘅呢一个嘅水上历险。咁有个船长咧就话喺呢度咧已经系十几廿年啦，嗱呢只咧就系我嘅马骝啦， 好主题乐园 系啦，好主题乐园 feel。好啦，咁睇咗大概四五分钟，大家都有少少鼓噪啦吓， 得未啊？ 系啊，得未啦？咁呢条队咧嗱 就完啦，呢条 唔系呢条队嘅前边咧， 另外一 条队 走啊。 嗱呢条队嘅前边咧。喺一道门就唔系嘅，系一个大概一百米到嘅咁宽阔嘅一个走廊啦。 哇 ！OK， 跑过去 系， 我乱噏咋？ 系啦，睇完嗰四五分钟， 一开到门， 你跑过去会投胎噶嘛？斗快啊！ 嗱，你知道啦，嗱内地嘅同胞有少少热情嘅 ，OK。咁大家排緊嗰四條隊嘅時候，已經有少少喺後面 準備出閘，準備出閘，準備出閘。 咁啊，睇完嗰四五分鐘嘅時候咧， 一熄燈。 系啦，开始，跟住咧，嗰四条队咧，系啦，慢慢奔腾， 大千载啊，见过呢啲 话，系啦，前面有一百米噶嘛，嗱，前面嗰一百米咧就冇再嗰条，冇再分四条队噶啦，四条队咧就合一变成一条一百米。 其实佢冇叫你跑，不过你自己会跑， 系啦， 咁你同埋你唔跑都唔得，因为全部啲人逼紧你跑嘛。 系啦，咁佢嗰个 video 就话，我哋而家海上之旅。开始啦，跟住咧就全部人，我谂有成百几人啦，一齐跑。 你知唔知呢个海上之旅系咩？海上之旅啊， 系咩？ 就系人海， 仲要系水与奇观。 但系如果仲系爸爸妈妈，有啲危险喎。 系啊， 危险啊！ 我就想 人山人海。 系啦，咁如果阿马老师喺度，咁点样咧？我哋系咪要阿马老师快啲 啊？头痛， 系点样又话？ 嗱， 佢个辣你咧？ 唔系，因为头先阿马老师话 中意啊。 佢话要带埋佢去啊嘛，咁我谂下如果带埋马老师去，咁点搞咧？系咪 掉低佢咯？傻噶，真系成日都系咁啦，唔使理佢啊！佢自生自灭，癫晒 佢掉低我帮你看住啲袋都几好笑， 都好啊，都好啊！你 真系咁噶？ 即系啲人就话请个咁嘅保姆， 佢有个实际嘅用途噶喎。 系啊系啊， 嗱咁跑完嗰一百米之后咧，大家。就去到另外一個館嗰度啦，又係一個， 又 係 啦， 又 係 一個 都 係啦，都 未正式玩 啊！ 係嘅，主題樂園係咁嘅， 都未正式玩啊， 兜兜轉轉嘅， 跟住再去一個好似大客廳咁嘅地方啦， 又播片又睇片啊， 又睇片，再睇多五分鐘 ，OK， 睇完嗰五分鐘咧話 更加心急啦， 係啦。 咁我哋已經見到嗰道門啦 ，OK， 影院嗰道門啦，我唔知係影院嚟嘅 ，OK， 有道門啦。 咁你立體電影咪先你講咗，點會唔係影院？ 我唔知道，我冇睇噶，我見到隊就排噶啦、oh. ，OK， 因為我中意 surprise 啫嘛，我唔中意即係 唔使理佢咩嘅， 唔使理佢咩嘅，咁多人排我就去噶啦。 係咪排一個鐘之後睇一分鐘嗰啲啊？ 嗱，咁跟住咧，第二段片咯，又系五分鐘啦， 又得系乜嘢啊？今次 唔系又系话 海洋生物啊？ 隔篱系星星嘅，嗱，我只星星助手咧，佢咧就喺呢度二十年噶啦，佢今日咧会带你去乜乜咁又讲啦，讲完之后咧又开闸啦，跟住咧又跑啦，今次咧成八人一齐跑， 越跑越快添，仲快过头先， 系啦，即系 更加心急啦嘛， 即系心谂咗，你如果系老人家真系推住呢啲表情，即系都唔知点跑噶， 系啊， 嗱入到去咧。哇！呢一樣 跑咯，用跑翻出去咯， 等埋啊！ 嗱，入到去咧就真係好玩嘅，因為咧嗰個影院咧一入到去開門咧，你有少少震撼嘅。 點解？ 就係咧入到去咧就好似鐵達 尼 號 咁樣 嘅前邊嗰半。 哇！ 前邊嗰半，跟住咧喺前邊嗰半嗰度咧。就中間劏開咧，有兩排嘅燈 ，OK， 咁嗰啲凳咧就唔係一個完全嘅燈嚟嘅，又係好似一條圓柱俾你半坐半、半踎咁樣啦嚇。咁、跟住咧，每一個座位咧都好闊嘅 ，OK， 大概係一尺咁樣嘅座位啦。咁但係咧，其他嘅同胞咧，佢哋就好逼嘅 ，OK， 咁、我跟住我就守住我哋嗰四個位啦。跟住但係其他望即係望前後左右咧，全部咧都係一個位坐兩個人。 点解要咁咧？ 我都唔知道。 其实系咪唔够位啊？应该 可能系唔够位。我亦都唔知道。 一个位 点 坐两个人啊？我想请问。 唔系逼逼夹夹咁样咯，系咯。咁但系我都唔知道，其实应该放几多人入嚟嘅。OK。但系一入到去咧，你会感觉咧，哇！呢一只系一只真实嘅船嚟嘅，因为咧。佢放咗個嘅天幕啦，個天幕咧係播緊一啲嘅即係 3D 影院咁樣嘅嘢啦，係有一個黃昏，出邊咧個大海，有啲海鷗啊喺度 飛。需要戴眼鏡啊？ 完全唔使，咁但系佢入到去个 setting 咧，已经系一个好似头先讲铁达尼嘅前边嘅甲板上边嘅凳咁样啦。你望下上边嘅天空啦，直情举头咁望啦， 系在天嚟噶， 唔系有一个控制塔，直情好似一架游轮嘅控制塔， 好似上 咗 船咁啦， 直情好似上咗船咁，跟住。你坐喺度嘅时候咧，有海鸥飞过啊，有海浪声 啊， 跟住咧就船行紧嘅时候，有时有啲海浪喷紧， 有啲海水味就好啦。 系， 即系个味觉都有埋。 啱，你讲得啱。但系有水，同埋个有少少好似有风啊。 佢有水喷你嘅。 有风有震又咁样嘅。后屘就真系冇咁真实啦，因为讲紧喺个海里边又有啲水龙卷啊，有只大怪兽啊，呢啲冇咁真实啦。 就播出嚟嘅。 系啦，播出嚟嘅，就系好似太空馆咁样嘅，但系真实好多。同埋咧，令到你个感觉咧系好震撼嘅。咁呢个咧，我觉得好值得睇咯。 OK。 B 房菜。 几惊你唔记得咗讲 B 房菜？ 今日煮啲咁简单嘅、 其实咧天口热啊，系咪先？所以咧，我哋要去一啲室内嘅地方啦，同埋咧要食啲凉拌嘅嘢，咁咧就会哇有一种 透心 凉 嘅 感觉啦。 咁、叫咩名啊？ 心啊 都话带埋你咯， 唔 好嬲啦，系啦， 带埋你去看行李啊！ 如果大家想边个拎袋嘅话咧，可以约埋马老师啊。系啦，今次咧为大家整嘅咧就系我哋讲紧嘅话梅番茄仔同埋话梅嘅苦瓜嘅。 好正，我中意苦瓜。 系啦，咁千祈唔好做苦瓜干喎吓，苦瓜好啦喎。咁其实好简单嘅做法，但上星期咧，阿悠悠咧就问过啲番茄仔啦，我哋嘅串串番茄啦，点样去去皮啦？其实好简单嘅，将佢摆落个滚水嗰度，可能系滚佢十零廿秒啦。咁跟住咧，用一把刀仔喺个番茄仔上边咧，戒翻个十字花咧，就好容易搣到噶啦。 唔系戒咗先嘅。 你可以戒咗先又得，你之後戒又得， 係 啦，兩樣都 OK 嘅， 跟住搣好容易嘅就去皮， 係啦係啦，咁去完皮之後咧。 你教咗我，我真係有試過。 係啊，係啊，好容易。係啦，咁跟住咧就將佢擺翻落嗰啲冰水度啦。咁冰水當然係要一啲熟滾水啦。咁我哋咧番茄仔搞掂啦。咁我哋咧就整個汁啦。個汁咧都好容易嘅啫。就首先咧，我哋用一啲嘅滾水啦，擺大概六七粒嘅話梅啦。咁睇下你大細話梅啊，自己中唔中意嘅濃度啦。 係咪啲靚話梅啊？要？ 誒，唔使靚話梅嘅，靚話梅慢慢咁樣享受噶嘛，係咪？嗱，呢啲我哋整汁整湯嘅咧， OK， 黐黐地嘅得噶啦，最紧要攞个味嘅啫。OK， 嗱咁跟住咧落完环梅，佢滚多两滚之后咧，我哋落少少嘅冰糖啦。冰糖咧都唔好落多，因为其实咧我哋今日嘅材料咧，其实有冰糖啦，冰糖有甜味啦， 话梅有甜味啦。咁、我哋另外咧，等佢嗱头先嗰个滚水滚咗话梅，滚咗冰糖溶咗之后咧、我哋摊冻佢之后，我哋加少少嘅日本系啦清酒嘅料理嘅清酒，料理清酒啦、再加少少味淋。嗱、味淋咧又系有甜味嘅、 有噶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甜味咧嚟自系味淋啦、 话梅啦， 系啦，同埋 冰糖三样嘢。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我唔中意咁甜嘅，咁你咪另外自己唔好落咁多咯。咁另外咧，我仲会中意少少嘅酸味嘅。咁、另外再落多少少嘅白醋，同埋少少嘅盐嚟到调翻个味。咁呢一兜嘅味水啦吓，咁啊汁啦、腌料啦，我哋摊冻佢之后咧，系啦就将嗰啲话头先整好嘅番茄仔啦，就摆落去，可能系浸佢一两日啦，咁跟住个味道咧就好好噶啦。 浸一两日， 咁啊一日就 OK 嘅，其实两日就再再好啲啦。 咁耐， 真系好求其。 咁苦瓜咧， 我想问嘅就系、如果系嘅话，系咪使唔使落雪柜啊？ 梗系摆落雪柜啦，要冰系啦，要冰冻最好食噶嘛，系啦。嗱咁啊，呢一个番茄我哋腌完啦，咁啊将番茄拎开啦。咁另外仲有头先我哋嗰个话梅汁啊嘛，系咪继续用啊？我哋可以咧将佢嚟到腌苦瓜啦。苦瓜咧，如果你唔想佢咁苦咧，就我哋切好佢之后， 飞飞水 嗱。最緊要咧就去囊，去用個匙羹啦，或者係用個刀仔啦，去刮咗個囊。因為白色嗰啲嘅囊咧，會令到個苦瓜食落去咧有啲苦澀啊，唔係啦咁啊。咁我哋落少少嘅粗鹽啦，醃一醃佢， 出 咗 水， 跟住咧就擺落滾水嗰度咧，就煮佢唔使好耐嘅，煮佢大概係一分鐘到啦。跟住又係同一個動作，將佢咧擺落去一啲嘅有冰嘅食用水嗰度嚟到係浸下佢，令到佢爽脆翻。搞掂咗之後咧，再擺翻落呢一個話梅水嗰度咧，就再浸佢，擺落雪櫃嗰度浸佢。通常苦瓜我就會浸耐啲嘅，因為我個苦澀味我唔係咁中意。咁、通常浸佢兩日到啦，咁就搞掂嘅啦。 破绽，仲剩兜嗰翻個兜汁 咧。嗱，我有食過另外有一個好好食嘅就係、山藥。 好啊，呢、 山藥 好， 再浸山藥。 再浸青瓜，如果你仲有嘅，飲咗佢。 最尾浸乜嘢啊？ 我浸你 啊！浸腳。 OK， 多謝曬 Billy， 跟住翻嚟有片段人間。 唔該 曬 Billy。 愉快聲音偏碰任意飛，粵耳歌聲挑選送贈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 DJ 快乐播送给你 ，Evelyn 欧瑞强 ，DJ 唱谈。 隔篱有我是 DJ， 十二点半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争取再次入主白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唱上之后首次现身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包扎住右耳，在他早前宣布作为竞选拍档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的陪同之下，与部分在场人士握手，现场传出欢呼声。特朗普没有发表讲话，只是一再讲多谢，其后与曼斯坐低。特朗普日前出席竞选集会期间发生枪击案，他的右耳受伤，在特勤局人员护送之下离开演讲台，到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并没有大碍，同日出院。党代表大会为期四日，已经确认特朗普获足够党代表人票数，正式获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预计他将会在大会最后一日接受提名。他早前在社交平台宣布与现年39岁的曼斯搭档出选。 中大医学院建立一套名为鱼类过敏阶梯的系统，可提供给过敏科专家参考，为鱼类过敏患者度身订造可以食用的鱼类清单，无需全面戒口。团队早前招募249名鱼过敏儿童患者，平均年龄是 4.2 岁，近半一刀切不吃海鲜，当中三成多人实际上没有对甲壳类或者贝类过敏，同样有三成患者可以吃三文鱼。团队强调，不必要的戒口会影响儿童发育和健康，包括所需要摄取的营养素。行政长官尼格少将会在今个月下旬率领代表团出访东盟三个国家，包括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将会向当地政商界介绍香港最新发展，并继续争取他们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另外，尼格少宣布即日起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他和团队将会出席超过4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以及两场地区咨询会，并预告今年施政报告在发展经济有大功夫要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天气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12点20分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69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50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9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4，跌7.8；中国平安34.1，跌1.95；盈富基金18.32，跌2.6。恒生中国企业65.08，跌8.6；美团117.4，跌1.7；阿里巴巴75.6，跌1.05；中海油22.5，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3.58，跌6.4；建设银行5.55，跌7.0；港交所241.2，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6，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9，人民币7.265，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41,281点，升90点。港金报22,60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5.57美元，卖出24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金城群陪你 DSE 放榜。 阿摄 ，DSE 放榜了，你觉得我哋点样陪啲考生好呢？ 子豪问紧你嘢啊，你答佢啦，你坏咗啊？ 系啦，你出句声啦。 哦冇，天儿子豪，我谂住静静地陪啲考生就系最好嘅打气方法啫嘛。 哦。 不如三五成群就静静地陪住 DSE 考生一齐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打打气。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 得到比胜利更可贵的友情、梦想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个个笑到依起拍牙，因为依家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公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由依家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嘅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相逢恨晚，第二集。 当我去到中环嗰间叫锦室嘅中乐器铺头，我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嗰度无论系摆设、颜色定系味道，就同40年前一模一样。可惜嘅系，人已经唔喺度，留低嘅系无限嘅回忆同思念。 太太，找到洗手间了？ 找到，找到。不好意思，我刚才开错了另外一道门，不小心入了去。请问那间房是？ 哦，那间房是吧？那间房是我师父的，他在生的时候经常都不准我进去帮他打扫的。他不喜欢我经常逗他的东西的。 对不住，我刚才入了去，不过我没有搞过的东西的。 不要紧，师父现在都不在这 里。是呢，我想问，挂在墙写住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字画，是边个写的？定是边个送给你师父的？ 哇，太太，你这样问就真的考起我了。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发觉幅字画好像挂歪了，同埋上面有很多尘，我想着帮他移翻正，抹干净啦。点知啊，被师父闹到一面皮，仲要冇睬我几日啦。所以关于幅字画的嘢，我真的乜都不知道的。咦，点解幅字画好似歪咗咁嘅？仲要上面咁多尘啊！等我抹干净佢先。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咩意思？ 喂，搞咩啊？搞咩啊？搞咩啊？做咩搞？ 唔系， 出埋出埋出埋！ 我想移翻幅正幅画咋，同埋想抹下。 我话咗唔可以立乱搞我啲嘢嘛？你掂咩啊？出翻嚟，唔好入嚟啊！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咦，成8:30啊！哇，师傅佢都未出嚟嘅，唔通我真系做错咗啲乜嘢，得罪咗师傅？不过就算系，都唔使咁嬲啫。哎，弊啦，佢会唔会伤心得滞，做傻事噶？师傅，师傅啊，师傅，你肚唔肚饿啊？煮啲嘢俾你食好唔好啊？你开门啦，师傅。冇反应，点算呢？师傅，师傅啊，对唔住啊，我冇问过你就搞你啲嘢， 我唔啱咯，最多以后应承你，我唔再入去啊！你唔好嬲啦，师傅，我最多斟杯水俾你饮好唔好啊？师傅啊，你唔好唔理我啦，对唔住啊，师傅。 游书呢轮啊真系运滞啊，日日输钱。阿成 系有咩吩咐啊？ 开车送我去八爷嗰度。 八爷，少爷，你唔记得八爷话过以后唔想见到你咩？ 佢讲下啫嘛，送我过去啦。 少爷，其实咧，八爷已经同阿朱导演、李导演佢哋讲过，以后唔可以再揾你拍戏，除非你戒赌。如果唔系， 你同我收声啊！我嘅嘢唔使理你啊！你最好唔好咁多事，揸你嘅车送我去八爷嗰度。 少爷，即系咁啊？ 咁咩啫？仲唔死去开车？成碌木咁喺度做咩啫？醒啲啦！ 少爷，少爷，其实咧部车冇晒油啦， 冇油咪入咯，使唔使我教你啊？ 我知，不过冇钱啊。 得啦，唔好讲啦。对住你真系冇运行啊！ 边个啊？ 菲菲，我啊，菲菲，开门啦、 啊！你做咩仲嚟揾我啫？你唔系话同我分手嘅咩？ 菲菲，个个都可以误会我。你唔可以啊！你明唔明啊？ 我唔明啊！我只系知道你最耍家嘅就系用埋呢啲咁嘅花言巧语去氹啲女仔咯。我唔会再上当嘅，你走啦！ 哎呀，我嘅宝贝菲菲啊，你一定咧受咗好多委屈，唉，都系我衰，唉，真系冇用啦，搞到我嘅心肝宝贝菲菲肝肠寸断，唉，但愿我出街俾车撞到瓜老衬，食豆腐啃到七孔流血，死无全尸。 你好乞人憎啊！我唔准你咁样诅咒自己啊！ 有乜所谓啊？还点都冇人理，冇人冇物，单身寡佬，唔死都冇用啦、 啊。就算系都唔使咁噶，何况你唔系，仲有人紧张你噶嘛？ 菲菲，你肯原谅我啦？ 咁又未、啊？ 菲菲。我而家已经成只过街老鼠咁，受尽白眼。如果你都唔理我，我去踎街做乞衣工算啦。 唔制啊！我唔会俾你做乞衣工噶。 菲菲，你唔俾我做乞衣工，不过我想你做我乞衣婆、 啊。你一想啊，鬼得闲做你嘅乞衣婆啊！ 菲菲啊，我已经同我老婆咧讲咗话要离婚，搞紧手续啦。咁、啊、你愿唔愿意同我一齐啊？咁就好啦。 好， 我今晚唔走，留低陪你好唔好？ 好啊，我等咗呢一日，等咗好耐噶啦，云哥。 系啦、啊，阿成喺楼下等紧我。 哦， 方唔方便攞住8000蚊俾我先啊？ 吓，8000蚊咁多，你要嚟做乜嘢啊？你唔系攞去赌啊？ 唔系，我已经冇赌啦，冇群嗰班人好耐啦，只不过。阿成佢话有个乡里想我顶个大排档嚟做，我见阿成都唔细啦，唔通成世跟住我开车咩？咁我见佢跟咗我咁多年，我都想帮下佢噶，咁咪当我少少投资咯。阿菲菲，你话好唔好啊？ 嗯，好，不过8000蚊够咩？ 讲真，8000蚊啊，真系唔系好够嘅。咁啊。咪当做个细股咯，冇得睇盘数，又冇话事权咯。 吓，细股好似冇咩保障咁。啊，如果做大份啲，要几多钱啊？ 20000。阿成话咧，20000咧就可以做大份啲，30000就仲好。 哦， 真噶，嗱，30000啊稳阵啲。 嗯， 唉，不过都系算啦，唉，都系自己冇本事，咁好嘅机会。唉，冇啦，注定系成世冇运行。 哎呀，云哥，你唔好咁讲啦。我想问一下咧，阿成佢识唔识做噶？ 识。 佢有冇心机做咧？ 识，佢识噶。嗱，佢煮嘢食咧都唔错噶。 哦。 记唔记得旧年中秋，佢咪煮过一餐俾我哋食咯？个个咧都话顶呱呱。 系咩？ 有咩？我唔系好记得。 有。嗱、啊，唔好讲咁多啦。嗱，你方便嘅话咧，有几多钱咧都俾几多钱我，咁、咪当系落订咯，系咪？嗱，呢一档大排档，阿菲菲啊，你同我都有份，你做埋狮头婆好唔好啊？ 嗱，不过咁、啊，你知啦，我唔系好识煮嘢食噶嘛。仲有啊，我唔帮手洗碗噶。 咁咪我煮俾你食咯，好唔好？总之咧。你就是狮头婆，乜都唔使做嘅，斋坐喺度收钱。 听住先啦，嗱，我入房攞钱俾你啦，你真系唔好乱嚟啊！嗰啲我血汗钱嚟噶吓。 得啦得啦得啦， 我血汗钱嚟噶。 你话点就点。 云哥啊，我呢一度数埋咧有18000蚊，你攞去帮阿成啦。我听朝咧再去银行嗰度排队攞钱啊。记住啊，呢啲我血汗钱嚟噶，吓、吓。 知道知道知道。 嗯。 咦，哇！你呢个柜桶咁多金器嘅？ 啊！ 你要锁好、啊。 嗰啲系我婆婆留俾我做嫁妆噶。云哥啊，第日我哋结婚，我都要摆酒噶。我都要好似其他新娘咁样、要带好多好多金额噶，好唔好啊？ 好，好，好，嗱，你快啲收好啲嘢先吓、 啊。好。 啊，系啦，我有啲肚饿啊、可唔可以整啲嘢俾我食啊？ 好，你等一阵啊，好快有得食。 啊，我啊都 吓 见有啲头赤赤，我啊想摊下。 你熄灯，上床度挨一下啦。我整好嘢食，我叫你出嚟食啊。 嗯。 好快嘅咋吓。 好 快，好快。 啊，菲菲。对唔住啊，江湖救急，第日我有本事咧，一定还翻俾你。 云哥，整好啦，你出嚟食啦。云哥，云哥，云哥去咗边啊？吓，点解会咁噶？啲鬼桶点解会拉开晒噶？哎呀，我啲首饰咧，我上钱都埋，首饰都冇晒，灵魂。你呢个衰人，一定是你偷走晒我啲嘢，冇啦，我咩都冇啦，灵魂啦，你俾翻晒啲钱同埋首饰我，你个衰人，我憎死你啊我！ 师傅仔，我走啦。 哦， 你帮我整好个皮皮皮之后嘅话，就打电话俾我啦。嗱，呢一个咧系我嘅电话、哦。 好啊，太太。啊，呢张咧都系我卡片啊，上面有我电话噶啦。你有咩问题，随时打俾我。 系啊，师傅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过你唔想答啊，可以唔讲嘅。 太太，你问啦。 你师傅佢有冇结婚啊？ 哦。应该冇啦。 点解嘅？ 我都唔知道、 啊。边位啊？边位啊？ 系唔该，我想问一下咧，你铺头收唔收嗰啲旧乐器噶？ 你有外出洋咩？ 系啊系啊，呢、啊、件琵琶咧好靓噶，古董嚟噶。好似系唔知民国嘅咩咩咩咁样嘅，好巴闭嘅，你睇下。 睇睇下睇下。咦？呢、這个我认得、啊，系我买俾个女明星噶。点解去咗你嗰度嘅？发生咩事啊？你唔中意呢个琵琶咩？ 实情系咁嘅，我本身好喜欢中乐，特别喜欢琵琶，因为我听我老师讲。琵琶自古以嚟咧就同哀愁相连，既能演绎舞曲，亦能演奏哀怨啲嘅曲目。我自己咧都好喜欢用琵琶嚟倾泻自己嘅喜愁哀乐。一曲弹奏完咧，可以诉尽万千衷肠。 嗯，呢位先生果然高见，呢一支琵琶终于揾到知音人，一定可以同你产生共鸣。既然是这样，先生你何不留住他呢？你不要跟他分开啦。 唉，可惜可惜啊。 我都实在系迫于无奈嘅啫。 睇你个样子好似有难言之隐，讲唔讲得出嚟啊？我试下帮你睇下有冇办法。 唉，算啦，都系唔好劳烦你啦。更何况我哋都系萍水相逢，既然你唔肯收呢个琵琶嘅话，咁唔紧要啦，我去求其揾个收买佬，啊，收咗佢算。 冇冇冇冇，千祈千祈唔好。你等我阵，你等我阵吓。 我赶时间啊。 得得得。嗱，先生，呢度咧有两万蚊，但你数数佢，我谂你应该要急事，如果唔系都唔会攞翻个琵琶嚟，系嘛？ 你咁真系咩意思啊？ 千祈唔好误会，我唔系睇你唔起，我见大家都中意中乐，对中乐有热诚，我先行呢个方便啫。但系先生，你解决咗你嘅经济问题，随时攞翻个琵琶嚟，好唔好？ 啊，咁多谢你。其实个琵琶系我爱人送俾我嘅，因为屋企发生咗啲事，老人家身体有事， 明噶啦，明噶啦，唔需要解释。总之你当我朋友嘅就攞住呢啲钱用。仲有啊，呢个琵琶我帮你好好保管，你要用嘅时候随时攞翻得噶啦。 咁点好意思啊？系未请教。 我叫做何秋。 我系灵魂啊。 灵魂。啊，先生，恕我堂堂问一句啦，啊，你咪拍电影个灵魂啊？ 系啊。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认得啦。 不过我而家沦落到要攞个琵琶卖俾你，唉，如果俾记者知道咧，就真系要搵窿捐啦。 唉，唔需要担心，我系你嘅影迷，我绝对唔会同人讲嘅。何况人生系咁噶啦，总要系起起落落，系咪啊？最紧要企翻起身啊嘛。 唉，多谢你啊，何秋。 多谢唔该。 原来。六点几噶啦，唉，我要先走啦，费事阻住你食晚饭。 哦，唔错唔错，我冇咁早食饭嘅。啊，如果你唔赶时间，不如倾多阵啦。其实咧，你前年演嗰套《琵琶行》真系演得好好。我想讲咧， 唉，唔好意思啊。其实咧，我寻晚拍戏拍到今朝11点几先至收工，唉，饭都未食啊。我啊想翻屋企冲个凉，先至再慢慢倾。 知道知道，唔好意思啊。阻住咗你添。 其实咧，我同你倾偈，我都好开心，好似志同道合咁。不过咧，我真系想食啲嘢。 如果唔嫌弃嘅，不如咁啊，我落街买餸煮饭食。嗱，后边咧就有洗手间，咁你可以冲个凉先，当自己屋企。成间铺都得我一个咋。嗱，我落街买餸先，你坐一坐吓，你自便好唔好？ 估唔到又俾我遇上一个贵人，灵魂啊灵魂，你啊真系唔可以跪低啊，你一定要振作啊！ 算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 尚未完结，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好奸啊，云哥！ 佢话佢唔够奸啊，瑞瑞话佢。 我哋讨论一下好嘛？你上过嗰啲伪粪吧？你觉得 唔系啊？我觉得够噶啦，即系仲有 奸嘅人 系 唔觉得自己系奸嘅。 我觉得佢对住你嗰啲口甜舌滑嗰啲系够噶， 因为奸就唔好奸到出汁啊嘛。 佢对住我系 OK 嘅，但系我就觉得佢对阿 Michael 嘅嗰一个嗰阵，其实佢可以再奸啲咯。 咁奸人又唔一定24小时都要奸嘅，你俾人休息下。 你又啱，会攰嘅奸人都会攰。 阿 Billy 把真系好小声声，所以咧佢加咧 好好听啊！ 佢要再加一啲演技，因为佢把声听到太正直啦。可能老板 唔系，你觉得佢够唔够奸啊？你又发表下 麻麻地可以再 加，我都话，但系我唔系全心呃阿 Michael 噶嘛，系咪？ 系啊，佢对住阿 Michael， 我觉得佢又唔使奸佢，但系佢奸即系对你要奸，对阿 Michael 唔使奸。 咁边个可以啊？ 你望下 边个可以我？ 奸 仔个样好惊啊！哇，佢咁衰啊！ 此间不同彼间啊！ 好惊，好惊啊！ 同监制讲，我唔知道，系啊，佢入嚟就听到你讲呢句嘢。 原来要咁样嘅， 系啊，唔系几好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 剧情讨论啊，留意下个礼拜剧情发展。咁星期有另一个嘅片段人间，就有两个妹妹啊吓，风骚丝打同我一齐演出嘅。 多谢晒， 听日咩古仔咧？ 三打白骨精， 耶！三打白骨精， 多谢晒我哋嘅风骚班啊！ 多谢你嘅小番茄， 多谢晒，听日见。 拜拜 拜拜。